风正系影响广东，同时一道广阔云带正系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色逐渐好转，日间温暖。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26点，跌69点，总成交金额30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61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50点，跌5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47蚊，升1.6；恒生中国企业56.6，跌4.2；美团149.1，跌3.9；阿里巴巴67.9，跌1.8；盈富基金16.62，跌6仙；港交所261.2，升1.8；友邦保险67.65，跌5仙；商汤1.86，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3.3，跌4.6。药明生物47.05，今晚转咗系46.85，跌0.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9.041，瑞士法郎7.932，澳元5.077，加元5.814，新西兰元4.662，欧元7.86。每百日元对港元5.3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2.298。日经平均指数报27868点，升341点。港金报1569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2.99美元，卖出1673.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四宗交通意外啊，喺九龙区荔枝角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对出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西九龙法院大楼噶，就系荔枝角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西九龙走廊，即系荔桥啦嘅西九龙法院大楼啊。咁而家影响埋荔桥去翻美孚嘅交通。咁另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喺新界大围嘅美田路去新翠村方向，近住车公庙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积辉街。大围嘅美田路去翻新翠村方向啊，近住车公庙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排到去积辉街。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都系挤塞。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就喺佛光街桥底。咁而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红磡绕道都会海入尖沙咀。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专心驾驶，时刻留意路面情况，揸车的时候千祈不要分心做其他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现已展开， 由即日起到11月20日，登入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金曲和歌手。 今年我们可以投选的奖项包括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至尊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手、女歌手、乐队或组合。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继续来到历史上的今天， 一个国家对于国际体育领域的影响，除了体现在竞技体育水平方面，在国际体育组织当中的地位和发言权亦都是十分之重要。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终于等到他有新作品啦！ 别要讲冬天，你实爱我，情人早不是我，谁可讲看错？这结果太赤裸，不避过，不是我可扮傻。活太多，可讲别恋海河，成为经典配歌，谁舍得醉看？你这刻与那位？状况需开解你的 烟听相隔一年再有新的作品，今次演绎的是一个忍气吞声的情人，面对爱人背叛自己都选择视而不见，逃避真相。 别再讲今生活尚好吗？为何准得像我？ 作曲潘鹏展，填词林宝，编曲监制徐浩。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欣听周欣婷《意外现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行政长官发表了任内第一份施政报告，勾画未来五年愿景，带领社会破樽颈、增动能、解民困、迎机遇。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施政更贴近民意，以结果为目标，抢人才、抢企业，推动金融、创科、文艺创意产业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升竞争力，提速提量建屋，持续造地建立储备，优化教育，令青年有多元发展，壮大人才库。推动基层医疗、中预防、早治疗，强化扶老、护幼、助弱，清洁美化使用，推动绿色生活，为市民谋幸福，为香港谋发展。呢份是属于市民的施政报告。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周十点到下周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喂，星期二啦，早晨早晨，我梁继章啊，开始啦。 早晨，我系蕊蕊。 早晨，我系强，简洁有力啊，呢啲叫做。 你谂唔到嘢，谂唔到嘢啦。 我谂到嘢，你又 咁啊？李婆，阿李婆你又你又，我觉得就佢有时讲得长，你又讲得长， 系啦。 短你又话佢， 你做谂 唔到嘢啊？ 佢根本就系谂唔到嘢。 哦， 系 咪？好。 唔好为佢咩啦，唔好为佢辩护啦。 使唔使加多两句啊，老板？ 唔加， 唔加啦嘛。喂，我睇咗今日嘅新闻咧，今晚有月血啊，血 系啊， 血 啊，睇唔到啦，系咪落雨？ 真系唔知。其实我谂你嗰边会睇得清楚啲。 唔会 吓， 我嗰边虽然系冇光污染， 冇光污染啊嘛， 但系 呢个好重要啦，已经。 但系要睇嗰啲角度噶喎， 系一个方向 啊。即系有时又唔知话喺边度会睇得好啲噶嘛，可能西贡又会好啲啊，或者喺边度噶嘛。 嗱，我真系睇新闻嘅啫。佢话今晚咧就系呢个血月啊吓，全食咁啊将会咧好多年先上演一次嘅，咁所以今日大家就系咪耐唔耐？ 你成日都聽到呢啲咁嘅嘢， 乜嘢都話好耐時間 一次㗎， 係啦， 俾佢呃咗好多次啦。 咁啊，預計咧晚上6:16開始，全個月食嘅階段咧歷時1小時26分鐘，到到晚上7:42結束啊！月全食期間，月亮唔會消失，但係點啊？紅波波好似有啲血月啊，啲血 咩叫做個月亮唔會消失啦？ 即係話佢有個血紅色罩住框框咁罩住，紅色即係好似淋咗潑紅油落去個月亮度咁樣， 嗯，衰曬啊！ 系， 喂， 上 我 先，上我眼先， 定系后羿啊？边个啊？ 6:00好早啊，可能东边先有得睇。 好啦，咁啊，希望大家今晚可以睇到咁正嘅《血月星》。 个叫 Bad Moon Rising。今朝咧，阿瑞阳话俾你听，我见到一样嘢咧，当时咧，我有少少感觉，就系咧，我见到有个同事咧喺度食嘢咧，佢原来朝头早食嘢真系同佢平时咧一啲完全唔同。 佢 朝头早食嘢咧，好似乌龟食粮咁， 系啊，真系几似乌龟噶。 佢差唔多 系啲龟粮， 系 滋阴啊嘛。 但系平时如果你食饭嘅话咧，就似啲癫狗。 佢五秒先，五秒先照一下噶。 系啊，系啊。是好像龟的真的好像龟的我拍给大家看看是啊。自己的乌龟呢真的吃啲水草。 我真的曾经见过他呢即是有一次好像你都见到啦。 见到我哋一 吃一碟饭呢我哋都未开始即是都未进入状态他吃晒成碟饭。 是啊咪或者癫狗囉咪自己啲癫狗人哋一摆到咁啲呢你睇下抢嗰啲粮你有冇见过嗰啲狗跟住咁样㗎嘛。 佢你问佢喂你食咗咩我唔知道我食佢嘢咩可能要落晒嗰度。喂原来佢之前早食嘢系慢到咁。我先覺得哇，真係好特別喎！我望咗一陣，不過當然冇話俾佢聽啦，費事騷擾佢啦咁樣。咁啊，有陣時咧講到即係人嘅叫做啊，每日嘅生活嘅作息咧，太急又唔好，但太慢咧，即係揸車咁啊！人哋成日老師傅話嗱，你唔好以為你慢就安全，慢即係嗰啲超慢行廿米嗰啲都唔安全㗎。 你高速公路咁樣嘅話，咩犯法㗎？ 都唔安全㗎咁樣。人哋可能為咗爬頭咧就發生意外咁樣。生活嘅節奏係要慢慢調理嘅。嗱，有 自己講下啦 ，Michael。 係啊。你哋知唔知？ 你系啊，你知唔知？系 知唔知个慢字点写嘅？ 你哋每次我屋企有啲咩撞亲、踢亲、跌到啲嘢咧，我就会谂起你哋话我嗰样嘢。 系啊，黑仔咪啊嘛。 唔系啊，系你哋话我节奏快，即系我以前唔觉得自己节奏快。 有话错你咩？ 但系当我屋企咧呢排咧咩有啲撞亲，哎呀踢到，哎呀唔知你明唔明意思？ 你周知无日都咁样。 周知无日都咁。 我咪就个黑仔咪咯，佢又黑仔，跟住佢又快。 周知无日。 讲极佢都唔改。 系啊， 跟住就同你讲要慢活啦，要慢活，你就得把口。 我就谂起你哋， 你就有口话人。 好啦，系啊，嗱，以后咧，佢网上情一讲慢活咧，我哋就 cut 佢。 系啦 ，ban。 咁咧呢一个文章咧，佢好好，佢因为佢将休息呢一样嘢分咗以下嘅种类。咁大家都不妨咧，今日咧吓，即系星期二算是一个 relax 的日子嘅，因为咧佢又唔系 Monday Blue， 佢又未到星期五， 系啊，你又未进入嗰个可上去山顶嗰个状态。 你有冇听过呢、這个？ 有听过。 系啦系啦，咁所以可以大家听一下啦。 好啊。 第一系 physical， 因为佢一个日外国文章译过嚟嘅、physical， 即系生理嘅休息。咁呢个好容易明白啦，即系真系瞓得到，等你嘅身体休息吓。咩、腰酸背痛啊，等等。咁呢样嘢咧，一般人日日都做紧嘅啦吓。系咪啊，马老师？ 有 系咪啊？你咪分分秒秒做紧啊？ 都系嘅， 都系 系啊。 OK， 好。第二样嘢叫 mental 心理嘅休息。当你去旅行，你有冇见过啲人仲喺度咧？不停喺度做嘢啊，或者系做公务啊，或者系做好多好多嘢，基本上冇休息嘅。 系啊，冇意思嘅。其实咁样去旅行 系啦，心理嘅休息，即系佢叫你真系如果休息嘅时候咧，就唔好再睇手机啊、电脑啊。静落嚟或者做一啲嘅冥想，帮助你嘅心灵 mentally 真系要休息嘅。 我觉得呢个难啲，心灵嘅休息嘅话，其实真系到而家，我 觉 得系啊，真系系一世嘅课题嚟嘅。我都有讲过啦，就系我曾经有试过，就系我都系快噶嘛，我个人好快，好心急噶嘛。咁我就谂，有啲咩可以令我慢落嚟咧？又或者就 系 个脑唔好成系咁样狂谂嘢咧。咁我就去尝试去学紧嗰啲叫做静观啦，或者系 meditation 啦、打坐啦。不论你系装咗个 app 或者听嗰啲好放。 动 而家吸气，我已经吸完咯，仲未呼得， 咁就慢噶。 嗰个对于我嚟讲已经系压力啦。 我知啊， 系咪？点解我同你哋个 pacing 系完全唔一样嘅，唔一致嘅？ 佢就系要拉慢你嘅速度嘛。 冇错， 佢就系要你跟佢嘅速度嘛。 系啊， 你拖只蜗牛行街，你催佢行得快啲，唔好意思。 系啊，所以我对住佢嘅，我想死嘅，你明唔明啊？即系佢成个都好似乌龟咁样。 咦，你手点解指住嗰边嘅？ 咪就系佢咯，佢又系乌龟啊嘛。 佢讲明系我啊嘛。 系啊，所以我有时候我对佢个讲嘢，有时讲完啲嘢嘅话，佢唔知又九唔搭八搭咗你，个唔知乜嘢嘅问题，你就开始懵啦。好啦，咁跟住， 咁你有咩睇法咧？ 咁你由佢讲完先咯。 OK， 好啦，咁我跟住我就会发觉一样嘢，就系话好啦，咁啊慢慢可以去学下啦。咁佢哋就喺度讲紧，当你 meditation 嘅时候，你有得你自己个脑嗰度咧不断咁去谂嘢，但系就好似当佢系流水咁样嘅，就系经过就算啦，唔好停留。 呢个谂法几好。 系啦，流水咁过，等于可能嘅就系你可以喺屋企嗰度望车一样，佢哋都系咁样比喻嘅，就系啲车。 流不斷咁喺你面前嗰度過，係咪紅色嘅車又係咁過，黃色嘅車又係咁過？呢啲係嗰啲冥想嘅時候，佢會叫你嘅一啲放鬆嘅狀態，因為叫你唔諗嘢，就係叫你你已經諗緊嘢啦。 冇錯，所以就 由 佢啦。唔緊要，佢進入你大腦，跟住由佢走， 由得佢去，由得佢去，如流水一樣，如嗰啲汽車嗰啲車流一樣，由得佢過，但始終要唔好喺你嘅腦裏面停留就得噶啦。咁但係真係你去到有某個地步嘅時候咧，你真係唔得嘅。所以跟住你心諗，一陣間如果係冥想完之後，我食啲咩？ 已經去咗第二度啦。 如果諗Sarah， 如果諗食啲乜嘢，我都仲覺得係一啲 happy thinking。你係諗啲唔開心嘅嘢，嗰啲先係最難走嘅。 唔會 食啲乜嘢嗰啲。決定好快決定啊！對於我嚟講，好快決定。 唔係㗎， 係嘛？ 係啊，係啊，只龜又咳啦。我哋繼續講住先啦，好唔好？ 阿龜唔講嘢住啦。咁咧，我覺得咧，其實呢一樣嘢好緊要嘅，即係俾個心理休息。但好似你話齋，有時都靠自己，因為嗰種嘅意志力喺個腦裏邊。 係啊，係嘛？即係得自己嘅咋，冇人控制到， 冇人 幫 到 你㗎。 你諗嘅嘢都冇人知道。 係啊。 嗱，你哋頭先講嗰樣嘢咧，掃車咧，我細個咧好中意掃車嘅。你有冇試過？就係睇嗰啲咩顏色嘅車，咩顏色嘅車。 我冇試過。 但結果我又俾人鬧，我媽就又鬧我：你喺度做乜嘢啊？我喺度掃車咯。你掃嚟做乜嘢啊？我話我想試下睇下咧。 嗰陣時你幾多歲啊？是最近的事嚟噶，系嘛？ 最近嘅仲數緊， 阿媽就話：五廿幾歲， 係啊， 你仲數啲咁嘅嘢？數五廿幾年， 一路喺度喺度數緊，第一億六。 咁我明點解 百 冇？我明阿百冇點解鬧佢，唔抵鬧冚佢添啊！應該做啲正經嘢啦。 但係咧，原來數車咧，我其實咧就唔係格格數嘅，我係數啲咧，例如 顏色 個黑色頂嘅，即係我專係揀呢樣嘅嚟數。喂，原來咧真係好治愈嘅。我嗰陣時數咧，我真係覺得咧。哇！一睇數完之後咧，哇！已經過咗一段時間。 我介紹份工俾你做啊， 係 因為就有 啲 係啊，其實有馬路，你有冇見到有啲阿姐會喺度㗎？佢哋喺度抹下抹下，就數呢啲嘢。 啱曬啱曬嚟，仲有錢袋。 可能我就喺個流量，究竟喺呢個時段，究竟有幾多架貨車經過，佢哋就去咁樣去做一啲規劃。你唔知有啲咁嘅工啊？ 我 快啲去翻，你快啲做。 你唔知， 你快啲去做。 馬路周邊有嘅喎，成日都 好多。 嗱，但我話俾你聽，有兩樣嘢咧，對於佢哋嚟講咧，係都幾辛苦嘅。第一啲塵，你坐喺馬路咁近嗰啲汽車咧，呼呼，好多車嗰啲廢氣入曬你個肺咧，所以好多即係攬住曬嗰啲好厚嘅口罩。 日曬雨淋㗎，佢哋。 第二樣，落雨，太陽曬，呢啲冇得走。無論落雨又好，狂大太陽咧，你都係要坐喺度。喂，熱到你黐線啊！你如果日熱天一樣要做。 但係佢話好治愈啊嘛。佢話好治愈啊嘛，所以我哋係咪可以介紹佢去即係掃車？係啊，佢原來細細個開始佢已經咩㗎啦？ 既然係咁 ，apply 緊呢份工。 冇錯，佢係一個資深嘅 掃車員。 Senior Car Counting Officer， 有一歲開始 ，CCO 咯，即係 CCO 咯， 冇錯，數一二 數咗五十年 嘅 啦，已經 五十年啦。 喂，我諗請佢過都驚嘅，騰一騰，哇！你數咗五十年啫， 好 senior 佢咯喎， 犀利喎，你錯我個位， 請你， 係啊，依家你錯我位喎，咁樣啊 ，OK， 好啦，嗱，除咗 mental 之外咧，第三個咧，我相信都係嘅，要社交休息 social， 因為咧每一日好多人咧要。工種方面接觸好多人啦，咁有應酬啦，你唔覺得咩？有陣時社交都係一種壓力嚟嘅，譬如人哋 我係咯， 喂我打三次電話做咩？你唔聽㗎？喂我 send 咗 message 你唔覆嘅，即係好多人同人之間咧嗰啲溝通，或者人哋會覺得哇我揾你飲嘢，你今日你唔得閒，即係好多好多呢啲，咁所以即係如果你要休息，有陣時都可以。暫時切斷曬呢啲人與人嘅，如果你覺得唔係真係咁重要嘅社交嘅約會又好，聯絡又好，停一停。 我有一個問題，如果你講緊話即係社交係一種嘅壓力嘅話，呢個我哋絕對能夠理解啊。如果可唔可以咁樣講嘅就係話，其實有時如果你真係揾一個同你好啱傾、好了解你嘅朋友 咁係 傾偈嘅話，都係一個休息咧。 冇錯，冇錯。 我覺得呢個休息嚟嘅喎，因為有時你會將嗰啲污你自己嗰啲污糟邋遢嘅嘢嘅話咧，就當佢係垃圾桶掟曬蓋俾佢咯。 冇錯。嗱呢個咧就叫情感嘅休息 ，emotional 啦。emotional 咧來自人際關係，又或者來自一啲咧你最近發生喺你身上嘅事啦，你睇完一套唔開心嘅戲啦，你有個朋友過世，諸如此類呢啲等等等等 啊！你想同人講啊？ 你想同人講， 係啊！ 咁情感嘅休息就揾好似阿齋啦，揾個朋友傾訴一下。小強啊，阿 J 鬧我，即係咁啦，舉個例。 我又唔係好中意同人講嘢啊！呢樣嘢係咪唔係幾好咧？即係我好少將啲心事講俾人聽。 你會點啊？收埋 咁你會點啊？ 收埋㗎，我真係啲收埋嘅人嚟啊！ 同馬小玲都唔講。 好少讲，真系好少讲。 因为你觉得，因为你一讲新出嚟嘅话，个个都觉得系你唔啱。 梗系你唔啱啦！ 你谂下，我依家咁， 真系要喺个压力你嗰个讲 讲讲俾你听，你都咩？我但系我真系唔知点解咧，唔系好惯讲啲嘢咩？ 咁男士都系， 咁你总会有啲 男仔都系， 系 唔停止喺我都系， 你都一定要有一个宣泄嘅渠道噶。 我冇，真系好少讲嘢俾人听。 咁、你唔开心咁点啊？ 系咁你点？ 咁 对住我狂讲粗口咁样， 唔系， 即 系 有冇呢啲咁嘅方法咯？ 我都系自己， 我 真系好少讲嘢俾人听。 运动咯，或者运动咯， 你就话运动啫，佢、 我 佢即眼即眼做运动咯。 哦，望咩？ 望下啲 眼咁肿， 望啲唔应该望嘅嘢。 系啊，望天打卦啦！我真系我研究下先。我懷疑都係真係要同人哋講嘢先。 唔係，問題係在於你有冇覺得有問題先？即係你會唔會覺得咁樣？我好辛苦喎、啲嘢谷咗喺裏面啊，咁樣 唔 係 好辛苦。 唔係因為可能佢已經習慣咗。 我覺得係要同人哋講嘢 咗， 係真係要 習慣咗就男士，我覺得習慣咗咧就覺得個個都係咁嘅啦。 你有冇同人哋講嘢？ 我好少， 你都係好少啊。 我有講嘢，但係唔會將啲唔開心，因為嗱，第一我又唔知人哋想唔想聽啦。第二講完之後又唔知會周圍講啦，所以我都係傾向即係自己。 但你成日講俾我哋聽， 我唔算講好多。 唔係啊，但我會覺得一樣嘢嘅就係你如果講咗俾人聽嗰啲嘢，你要預咗俾人講噶。 哦，如果你咁諗就開心啲啦。係 啦， 即係 一定要預咗係要俾人講㗎。 你叫咗阿小強揾，對唔住唔係你，叫咗阿邊個揾碟，佢揾錯，你預咗咧就冇咁唔開心。 啱唔啱？一樣啫嘛，個道理係一理通百理明，係咪？ 明白。 係啊， 明曬。 所以其實我覺得你對於你對於我哋嚟講嘅話係一個好好嘅練習嚟㗎。 冇错， 即系唔应该出错嘅嘢，但系都出错嘅时候，你唯一有咩接受啊？我咪可以点啊？系咪先？ 又系， 咁所以你就会舒服噶啦，系啊嘛，唔会出错嘅嘢都出错，咁之后你就冇得好讲。 哦， 系啊， 好啦，另外咧个叫 sensory 啊，感知嘅休息，感知嘅休息就系你嗰啲五官咯，吓每日咧睇眼睇手机啊，听乜嘢啊，即系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嘢。开电视啊、iPad 啊，诸如此类啦吓，感官 sensory， 所有嘢可以静一静。咁我即系用你嗰个方法啦，就系、打坐或者啲 meditation 啊，搵一个静啲嘅地方啊。 嗱，我觉得其实有时咧，未必系等于静，所有嘅嘢静晒，即系 still 系一个放松嘅。有时我觉得嘅就系你有少少嘅一啲动作，只不过系重复去做同一个动作， 单调的动作。 某程度上呢一样嘢嘅话，都系一种系禅嘅修即系嘅一种修炼嚟嘅。例如乜嘢咧？我觉得行路系非常好嘅。 啊，系 散步呢、這个叫做行禅。呢一样嘢讲紧嘅系一行禅师，成日都会做嘅。我试过有一次嘅就系我去学紧呢一样嘢，我觉得呢个比较好啲。即系你个人唔需要坐晒喺度，跟住咧喺度谂紧，哇，我只脚好痹。但我应该起唔起身呢？即系哇，或者好辛苦啊，唔系咁样。你一路行嘅时候嘅话，你要好清楚觉知自己喺度行紧，我喺度散紧步，去 feel 下嘅就系你只脚去踩落去个地下嘅时候，俾你嘅五官嘅感觉，即系你都知啦，就系眼耳鼻舌身意俾你嘅一种感觉。咁呢一种咁样嘅嘢嘅话咧，你有多啲呢啲咁样嘅觉知嘅话，其实我觉得呢一个就真真正正一个好舒服嘅一个休息咯。 嗯， 系啊，行禅系几好嘅。 算一种单调。 走车我唔认为，唔知。 好深奥啊！ 你除咗数车之外咧，仲有啲咩噶？即系以前细个啲 冇噶啦，冇噶啦，系啊，都冇嘢玩嘅。 嗯，同埋专注去做一件事啦。例如，譬如可能我有去过有某个寺庙啦，佢好好嘅。佢去到嘅时候咧，你系要做一件事嘅啫，只不过就系喺某一个地方嗰度，你就去斟满一碗水。跟住嘅就係由你斟碗嗰碗水嘅嗰個地方，慢慢一步一步，唔好倒瀉佢，去到嘅就係嗰個佛嘅前面嗰度供水。咁你就一路一路就係專注於呢一件事啫，只係去將呢一碗水嘅就係擺去有某一個地方，好正噶。 哇！ 你正係做一件事啫。乜都唔好谂，净系唔好打写呢一碗水。 马先生今日翻嚟试下， 我一阵攞碗水俾你啊 ，Joy。 我攞碗热汤俾你啊，等你试下，好嘛？运送上去三楼，希望你可以落得翻。 一滴都唔准流，一滴都唔准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有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政府正是研究强制医护人员要服务一定年期才可以离开公营医院。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出席行政会议前回应有关安排要求的时候说，医护人手短缺是不争的现实，政府要想方法解决，细节交由医务卫生局商讨。政府公布容许预先登记入境团旅客可以持黄码进入指定景点和食肆。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旅游业议会主席徐旺美伦说，虽然不预期措施推出初期会吸引很多的旅客来港，但总是一个开始，亦都可以让外界知道香港逐步复常。徐旺美伦说，未来两日会再同政府商讨细节，并尽快落实景点名单。他又说，参与的旅行社需要定出完整行程，亦都需要全程有导游带队。至于餐饮方面，食肆需要设有板间上到顶的密封式区域。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说，已经向业界提出有关的建议，有业界表示有兴趣参与，但仍然有待同政府开会商讨细节。例如一旦有旅客帮衬之后发现受感染，同埋食肆将会怎样处理等。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就复星医药提交伏必泰二价疫苗作紧急使用申请举行了会议。委员会认为，在现时的疫情下，认可使用伏必泰二价新冠疫苗作为加强剂，对于预防新冠病毒的效益大于风险。为确保有关疫苗持续安全有效，委员会建议施加条件，要求申请人继续提交最新的临床数据、安全更新报告、药厂生产每批疫苗的品质证明文件等。医务卫生局局长会考虑有关建议，尽快就批准认可疫苗作紧急使用作出决定。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人民日报》发表全名文章，表示要认真领悟二十大报告精神，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文章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世界乱局中化危为机，战胜了各种的艰难险阻，连续同台湾地区九个所谓邦交国建复交，有力打击台独分裂势力气焰，巩固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连续挫败利用台湾涉疆、涉港、涉藏、涉疫、人权等问题对中国发动的各种攻击抹黑。文章说，中国将会继续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冷战思维，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搞双重标准，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外部势力胆敢玩火挑人，必将予以迎头痛击。又强调，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色逐渐好转，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03点，跌92点，总成交金额42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59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32点，跌7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47蚊升1.6，恒生中国企业56.54跌4.6，美团149.1跌3.9，盈富基金16.62跌6仙，阿里巴巴68.1跌1.6，港交所262.2升2.6，南方恒生科技3.30仙六系跌4.2，商汤1.88升8仙，友邦保险68.05升3.5。药明生物47蚊无起跌。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46.64，瑞士法郎0.99，加元1.351，人民币7.245，英镑对美元1.151，欧元对美元1.001，澳元对美元0.64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 日经平均指数报27,879点，升352点。港金报15,69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2.41美元，卖出1,672.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咧就挤塞，咁三线过海嘅情况，公主道过海龙尾塞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就喺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亦都影响到红隧嘅九龙出口，去翻尖沙咀方向咧就挤塞，咁所以而家车龙咧排翻去消防总部大楼啦，同埋康泰径，咁所以呢两条路去翻公主道方向咧都系挤塞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就系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就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红磡海底隧道的九龙出口去尖沙咀方向都是挤塞，所以引致到消防总部大楼那边同埋康泰径去翻公主道方向都是挤塞。咁揸车朋友赶时间的话，暂时就不要用红隧的九龙去港岛方向，改行东隧或者是西隧了，就是暂时不要行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方向。另外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一段就慢车少少，大围的美田路去翻新翠村方向近住车公庙路回旋处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美田路去翻新翠村方向交通回复正常，荔枝角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都是荔枝角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一段就行车缓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只是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游丽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红磡绕道都会海入尖沙咀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继续嚟到历史上的今天，一个国家对于国际体育领域的影响，除了体现在竞技体育水平方面，在国际体育组织当中的地位和发言权亦都是十分之重要。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你哋好啊，我是胡枫。怎样做一个快活人？最紧要嘅就系健康。点样先至可以健康呢？我咧嘅心得就系多啲行路，扭下拧下，揈下脚，揈下手，咁就 OK 噶啦。如果行动唔方便嘅咧，净系咧吓诶喐下手，咁就 OK 啊，可以令到自己健康嘅，千祈唔好懒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好似阿胡枫先生话斋，阿修哥话斋，健康健康健康好紧要啦，系咪啊？关于一种食物咧，我以前咧啊，我都唔知喺边度嗱。有时咧，你会唔会发觉咧，自己对于某啲嘢咧，都系网上睇到或者人哋讲啦，咁你就谂住哦，原来咁噶咁样。但系其实你嗰样嘢系真定假咧？有时你真系唔可以100% 是 sure 的。咁关于讲乜嘢呢，就我记得嗰阵时呢，我唔知睇啲文章呢，佢话呢胆固醇呢去到即係唔係18-22嘅时候呢，就要留意多啲，唔好摄取咁多啦咁样。咪鸡蛋呢一样嘢，我唔知你个进食嘅数量啦咁样。我以前睇过呢，佢就话一个礼拜呢唔好超过3隻咁样。 唔知你有冇听过类似嘅讲法？ 有，九年九我听一下啦。 你有冇听过呢个讲法？数量系咪同我依家一样啊？ 唔知啊。一时又话 系啊， 一时又话食多好， 就 是、一时又 十年之后又突然之间讲嘅就话，其实我哋还鸡蛋一个公道咁样，其实系可以食嘅。 仲 有医生唔会讲俾你知嘅秘密， 实系有呢啲咁嘅嘢噶。 系啊， 我真系奉行咗一段时间，即系个礼拜咧，尽量唔食多过三只。点知今日睇另一篇文章，佢就话咧，其实唔使惊嘅，其实人咧唔会咁容易就摄取咁多嘅胆固醇，同埋人会调节噶嘛。嗱，第一佢话咧，人自己都会有呢、這、一个。produce 呢個膽固醇嘅，因為人類咧，膽固醇咧有70% 由肝臟製造，其他20-30% 來自食物啦。咁如果你食物多咗，自己咪做少啲咯，咁樣，即係佢咁講啦。 幾好啊！ 所以咧，佢就話咧，人咧 咁計啊， 每日嚇、最好唔好超過三隻。喂，由一個禮拜變每日，咁我食啦。咁其實我都已經放量咗一排嘅啦。我呢排食得偏多嘅，咁咯。你食唔食雞蛋㗎？ 食非常 多，好中意食。 會唔會限自己一日食幾多隻？ 唔會，早午晚我都可以食嘅、 啊。 你唔覺得雞蛋嘅菜肴係乜都得嘅咩？煎又得 ，scramble 又得，蒸又得，咩都可以。 但係你都會諗啊，其實會唔會過咗咩膽固醇含量諸如此類嘅？ 又有另外一個講法嘅喎、膽固醇又有分好嘅膽固醇同埋壞嘅膽固醇啊嘛。又有啲嘅廣告就係話唔知食有某啲咩嘢嘅話，佢又會有一嚿嘢咁樣就吸你嗰啲膽固醇噶嘛。你又冇見嗰啲咁嘅嘢，所以其實我覺得嘅就係唔可以一概而論嘅，係、要根據嘅就係自己嘅身體咧而去調節嘅。 OK， 咁佢有個榜添嘅，佢就講咗呢個12種食物嘅膽固醇含量。 好啊。 最第十二位啦，即系叫最轻微嘅，就系三条蛋卷嘅，好少食蛋卷喎，你食唔食蛋 卷 噶？ 食， 即系同鸡蛋有关咯。 系鸡蛋整 啊 嘛， 鸡蛋整 啊，系啊，蛋卷就间唔中咯，我比较少买。 唔会食三条咁多咯， 唔食，即系屋企系冇啊。你会唔会成日都摆蛋卷喺度？ 我都唔 记 得我上次食 系 几时。 系啊， 第十一位系蜂蜜蛋糕吓，胆固醇含量80毫克。 唔会。 第十位系蛋饺， 蛋饺咩嚟噶？ 即系用蛋嚟 整 嘅 饺 子， 系啦，我又系未好少食。嗱，第九样我真系有食，但系都唔系经常食嘅，因为我嫌佢太甜，就系葡挞啦。葡挞咧就系115毫克嘅胆固醇含量。 葡挞啊，咁唔够啦， 都唔系好高啫喎，葡挞 唔系好高咋， 但我觉得好抵食。我亦都 数数下咧，你会发觉吓咁犀利嘅咩？ 因为葡挞你唔可以食好多只嘅， 有啲我想象都 唔高，已经死噶啦，想系咪？ 系啊系啊， 系好流噶嘛。 同埋我觉得太甜咯，我个人觉得太甜啊。第八位鸡蛋布丁吓。膽固醇含量210毫克，布丁呢一样嘢我又系觉得几流嘅嗬。 但系佢讲呢啲嘢点解冇所谓？因为你唔系日日食嘅。 系啊， 如果你话啊鸡蛋即系斋系鸡蛋自己嘅原材料嘅话， 第七位 麻烦啲。 十鸡蛋221毫克，第七位啦。咁、 嗯、 如果你只系一日食两只鸡蛋，咁啊乘二就400几毫克。 嗱，又有咁讲法嘅，就系话如果你要食一个烚蛋嘅话，你可以唔食蛋黄。 诶、 我系啦， 就净系食蛋白，就净系吸收佢嘅蛋白质啦。咁又点睇咧？ 系我即系我而家唔食蛋黄噶啦。 或者你食三只里面嘅话咧，你挖一只蛋黄出嚟，即系我净系。我有時我會咁做嘅， okay. 譬如可能我整碎蛋，我就唔會三隻蛋，我就會全部擺曬落去。我可能會就係、是其中有一隻嘅就係蛋黃嘅話，我會掹出嚟咯，咁咪唔使咁多咯。 係嘅， 係啊，你可以調節噶嘛。 係啦、 嗯， 第六位蛋餅223毫克，第五位咧就係肉子豆腐。我有冇諗過肉子豆腐都 點解會有膽固醇啊？ 嚇，膽固醇240-240几毫克。 肉子啊嘛， 肉子係 啦，肉子咪即係有蛋。 第四位我真係估唔到啦，就係嗰啲雞蛋仔啊，即係你知邊啲雞蛋仔啊？ 港式嘅雞蛋仔 係啦，膽固醇含量幾高啊？265毫克。 你上次食嘅時候係幾時啊？ 都唔記得 好耐咯， 以年計啦，係嘛？我使咩機？ 呢啲你真係唔會專登買嚟食 嘅。呢、這個 list 真係，哎呀，真係蛋白做 嗱、好啦，咁跳上去第三位蛋黃酥啦，我成未食過添啦。 冇，唔知咩嚟。 第二位鵪鶉蛋，鵪鶉蛋我真係聽聞好多次， 好少食， 係知嘅。呢、這個真係 佢細細粒，但係佢嘅膽固醇係好高， 高過雞蛋。 冇錯，佢嘅蛋白少啊嘛。 系啦，咁所以大家就食唔食就自己选择。第一位都系蛋，就系、是、皮蛋，一只已经359毫克。 点解咧？点解啊？皮蛋做乜嘢啊？ 唔知啊，胆固醇 发生咩事啊？因为佢系鸭蛋啊。 最高咯。唔知道。 但系蛋冇乜所谓啊，我觉得鸡蛋啊，好难噶。如果你问我，我就话即系世上如果只系得一样嘢可以俾我，就日日都可以食嘅话，我觉得一定系鸡蛋啊。 变化多端 咯。系啊，变化多端。 衬乜嘢都得噶。 同埋佢点都好食噶。 点都点都整。 佢又可以衬其他嘢噶，即系你搵个嗰啲番茄蛋，哇，好好送。 同埋你觉唔觉得佢冇咩失败率噶？ 冇噶。 你好难话会整失败。 冇错，就算系你整碗饭，系咪你煎只鸡蛋，跟住哇整少少豉油啫，你又一餐。 呢个正，呢个正。就算你炒蛋啊、滚汤啊，真系好多变化。 任何嘢都得，咁、不过都系要注重身体健康嘅。 咁乜嘢都系过犹不及嘅，系咪？即系太多或者太少都系唔好嘅。呢、這个咪就系我哋做人真系要慢慢慢去系拿捏嘅嘢咯。 啱。好，听紧呢个黑鸭电台第二台，呢、這个星期二，今日嘅讨论区题目就系、 是：如果可以俾你做一个神话里面嘅人物，又或者系一个神仙，你会做边个呢？我已经揀咗啦，冇同我争啊！ 当何仙姑， 特别怪你咧。 All my heart, all the joy. Oh baby, baby, please. 望常情，旧朋友。你有冇类似嘅经验呢？年轻时候读书时候，成日喺埋一齐去玩啊，倾偈啊，甚至去厕所都约埋一齐嘅朋友，随住时间流逝，慢慢只系变成电话簿上一个名字。可能喺一啲社交媒体睇到佢个名，睇到佢个相，你只会望一望，跟住就再睇其他个文章。夜深人静嘅时候谂翻呢啲咁好嘅朋友，点解今日会渐行渐远？如果你有咁嘅疑问嘅话，听下以下落嚟呢啲分析。第一，你唔代表系唯一嘅一个，呢啲经历好多人都有，呢啲事情每一天都在上演。或者仔细谂下啦，人嘅聚散都有原因嘅，可能系相处上积压咗好多嘅不满，可能系工作繁忙，可能已经来自不同嘅圈子，冇嘢可以倾。第二，人本来就系会变嘅生物，世界上最不变嘅真理就系变，人都系，唔系话过去嘅情谊不再重要，而系随住环境际遇嘅转变，个人对于关系嘅需求本来就会同以前唔同。第三，怀旧唔系真正嘅友情，有时旧朋友倾偈，倾嚟倾去都系，喂，你记唔记得嗰个咩老师啊？你记唔记得我中午嘅时候？讲嚟讲去都系停喺思念之中。而家嘅嘢，可能你嘅工作环境又唔同，圈子又唔同，兴趣又唔同，净系怀旧系不足以维持一段友情。最后一样嘢就系、是、真正嘅朋友，就算冇联系都冇所谓，可能冇乜倾偈，冇乜见面，但真正嘅朋友一见面就可以倾得好热络噶啦。你哋关心彼此嘅生活，连微不足道嘅小事都可以认真讨论，所以暂时冇联络冇乜所谓。旧朋友有时虽然唔喺身边，但系永远会喺心里边，喺脑海里边。今日不如找他再倾倾偈。 时间看似半醉，感觉有点累，望过去多少开心，几多挂虑，共我伴醉。时间再次占据，感到难后退，在今天不知身边有几个人仍可以牵我手。我今火破口，时间看似半醉，感觉有点累，望过去多少开心，几多挂虑，时间再次占据，感到难后退，在今天不知身边有几个人仍可以牵我手。怎可将此刻挽留？ 就是多一点保留，是有缘， 是有缘， 我甘拥有。 只想衷心讲句，我甘苦可求。 你哋有冇听过个讲法咧？就哎呀，我已经系饮水噶啦，点解饮水都会肥嘅咁样样？ 即 系我已经喺度系挨饿噶啦，点解减极都减唔到嘅？咁有啲嘅营养专家啦吓，可以迟啲问下阿紫罗兰。 紫罗兰阿兰啊， 阿兰姐啱唔啱？ 阿兰好犀利。 咁咧，营养专家有几样嘢嘅，咁其中一样嘢唔知阿马老师或者阿 Sarah 会唔会咧？佢系食太多嘅酱啊，即系点酱啊，即系话你好多食物咪有酱点嘅。 我最中意， 我好少。 你淨 係 俾啲汁我，我就已 經 可以食飯。 之外，我其他醬好少點。 係咩？ 係啊。 哦 ，OK。 咁你攞唔抵？ 嗰啲咩葱姜油啊，油咩嗰啲， 少好少好少。 又或者你可能係去食個外賣，跟住佢咪有好多嗰啲醬啊，有啲汁咁樣嘅。我一定好多噶。 係有啲誘惑喺度。你見到有碟醬，你點會唔點啫？除非辣啦，辣我就唔點嘅。嗱，第三我因為跳咗啊，有啲我冇講嘅。嗱，醬係一樣嘢啦。另外一個咧就阿馬老師，你一定有啦。食得太快啊！咁呢個都知㗎啦，因為你根本上飽個 signal 都未收到，你已經食曬啦。咁咪食多咗囉。 係啊，咪食埋個盒囉。 嗯，食埋隻碟， 食埋隻匙羹。嗯， 我啲唔食。 OK， 好，下一個啊，你都應該會嘅。我估你啫嚇，坐太耐，即係全日。如果以醒嘅時間嚟計咧，你個比率係好高嘅，坐喺度嘅時候。 冇錯， 你諗下你係咪？嗱，除咗做節目冇得講啦。 你做咩今日所有嘅嘢啊 ？Michael 問你咧，你都好似咧，你冇見到佢個反應啊？佢都好似 一半，唔係因為有時候我會企起身噶嘛。 唔係啊，我好知道你個反應，你做咩？每一樣你都望望我先，跟住先答嘅。 唔係冇， 好似嗰啲人去做 test 咧。 下一個係啦，下一個係咩？你自己讀 係乜嘢？睡眠不足。 睡眠不足， 下一個係佢，下一個係佢。 睡眠不足，我捉啊，我捉啊，你 捉得滯啊！你今日你可能捉得滯， 唔係 夠瞓得滯啊！ 係啊， 係想。乜嘢啊？ 另外一个就是生活紧绷啊，即系所有嘅程序排得好密，每。其实所有呢啲嘢，都市人咧点会唔烦咧？ 但系有啲人系咁噶， 系啊，排得密。 我最近先有个朋友同我讲，佢就话佢黐线噶，我咩事啊？佢话我有一日咧偷睇到，唔系相啊，即系可能佢同用一个电脑，用完电脑之后嘅话咧，佢朋友咧就冇 lock 扣，咁跟住咧佢一再睇嘅时候咧，咪会睇到佢之前佢睇到个版咯。咁嗰一版嘅就系嗰个朋友嘅 schedule， 个 schedule 就系每一日嘅就系。做乜嘢？幾點鐘起身？食咩早餐？ 日日都係咁啊！ 每一天，咁 我 又幾幾點鐘要做啲乜嘢？跟住咧就要做啲咩嘅運動？跟住咧拉筋拉幾耐？跟住即係做熱身做幾耐？做咩運動做幾耐？ 咁佢好有心機喎，應該話。 佢係。 我真係唔會做。 基本上係每一個做每一個鐘頭都有嘢做，係啊！但係佢唔跟到我，佢就好嬲啊！ 咁但係放空咧，佢唔使放空㗎。 佢唔放空。 可能有半個鐘放空咁寫。 佢每一日佢就係以能夠跟到佢自己所 set 嘅 schedule， 以係佢就係作為自己嘅就係。 咁佢健唔健康？ 好辛苦喎。 佢非常健康。 咁就可能 男定女嚟㗎？ 其實唔係差， 男仔 未必差嘅喎。係 啊，非常健康，零脂肪。 哇！ 身體好好好 fit， 但係佢就要咁咯。会唔会系因为咁样你要咁严格，其实你先至可以得到咁嘅身形咧？呢个我就唔知。系啊，跟住我就好辛苦喎， 咁 样做人。 好辛苦。嗯，马老师得唔得啊？马老师 唔得，一定唔得。系啊，你就算譬如话六点半起身，六点九刷牙，七点去到咁细咧，我觉得冇意思。耐咗系点啫？ 跟住个钟族人咯，每日就系跟住个钟族人。 系啊， 咁样 每 一 个人，每一个人嘅意思都唔同。 系啊， 佢嘅意思咪就系每一日我能够完成咗，我今日定俾我嘅就系24， 就100分， 100分咯，唔奇噶，唔适用于你啫。 每一个人 好难，每一人都唔同。 唔用， 翻嚟我哋会今日嘅讨论区， 不清霸永远不搞扩张。南韩新增6227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最多30名患者不治，累积近2592万宗确诊，29420人死亡。 韩联社报道，因周末过后检测量增加，单日新增个案急增至前一日的 3.3 倍，创近两个月新高。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一道广阔云带正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色逐渐好转，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90点，跌5点，总成交金额5,26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59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22点，跌8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47.6升2.2，盈富基金16.68冇起跌，恒生中国企业56.84跌1.6，美团150.2跌2.8，阿里巴巴68.55跌1.15，港交所264.4升4.8，南方恒生科技3.32跌2仙，商汤1.87升7仙，友邦保险68.15升4.5，李宁51.85。跌3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9.033，瑞士法郎7.925，澳元5.08，加元5.814，新西兰元4.661，欧元7.859。每百日元对港元5.3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2.295。日经平均指数报27,879点，升352点。港金报15,69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3.16美元，卖出1,673.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就是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的交通意外清理好。现在九龙入口三线过海的情况，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就在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去卫理道，而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皇后大道东。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另外在新界区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着白石坳一段就比较车多。在九龙区，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窝打老道去渡船街方向近着上海街的慢线封闭，车多少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和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最后环保处提醒你不要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现已展开， 由即日起至11月20日，登入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金曲和歌手。 今年可以投选的奖项包括最受欢迎日本金曲、最受欢迎日本歌手或组合、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话你知。 成日话要健康咧，就应该减盐减糖，喺屋企自己煮，我就知道可以点样做到啫。咪落少啲盐，少啲糖，改用香草及香料，例如蒜头啊、姜、香茅、胡椒或者水果，好似柠檬、菠萝嚟到调味。但系出街买啲预先包装好嘅食物饮品，佢里面有几多盐、几多糖，唔到我控制噶。 咁你就要学识点样拣啦。好多预先包装的食物、饮品都有营养标签，会写清楚产品中有几多糖分同钠含量。 当你要控制盐分的摄取，就要看钠的含量有多 少。哦，揀啲钠含量较低的食品，就可以减低患上高血压、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不过营养标签有时用每100克食品标示，有时用食用分量，那怎样去理解呢？ 比较营养标签上的钠含量的时候，要确保营养标签以同一食物参考量作单位，例如每100克对每100克。如果发现营养标签以食用分量作显示，在比较钠含量的时候，要留意两者的食用分量是不是一致。如果两者的食用分量不同，就需要先做换算，得出他们在同一份量的钠含量之后，先可以作出比较。 食安仔、食安妹妹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声音演绎黄天怡、思芬。 二台话你知， 由粤港澳大湾区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杂志式节目 《湾区全媒体》， 带你游览粤港澳大湾区，了解各地城市大小事。 全新环节《我在湾区看中国》， 透过在湾区生活的外籍人士的视角，了解他们的生活故事。 他们怎样找到属于自己的机遇呢？ 记得留意《湾区全媒体》，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31。 CIBS 人人广播， 印度童话， 少数族裔人士一起参与制作的广播剧。 妈妈，我不要跟条蟒蛇结婚啊！ 深入浅出讲解印度文化。 印度人是很崇拜蛇的，甚至 印度人吃饭的时候是大排筵席的，很多时印度婚礼都是由父母作主。 用声音带你进入 五光十色的印度童话，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三号，三号，三号， 唉，又输咗， 吓，6-2， 唉，又唔赢，天啊，俾个 number 我翻身啦、 啊，嗱，俾个 number 你， 18346333，赌乜噶？ 中赌？你仲想赌钱落海啊？即刻打戒赌热线18346333戒赌啦， 好，戒赌，你铺赢啊！ Hello， 我是太极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只要一个人没病没痛，健健康康，又可以跟他最爱的家人吃下饭倾下偈，那就已经是最快活了。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了。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星期二嘅第二个钟头，风骚快活人开始咗噶啦，23度嘅温，相对湿度80%。今日多云咧，两阵系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未来数天天色逐渐好转，日间温暖嘅。 冇错，今日嘅乜都讨论区嘅就系话俾你知，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如果要揀一个嘅就系神话嘅人物啊，又或者就系一个神仙嚟可以俾你做嘅话，咁你会做乜嘢咧？ 我咧讲先啊， 好， 我咧想做啲 happy thing，即系开心嘢。有啲咩开心嘢咧？嗱，有啲神仙咧管啲嘢咧好难搞嘅，我管翻啲开心嘢。第一个咧，我系想做两个嘅。第一个咧，我想做将军。 将军咧撞咗添。 将军咧 系啊 ，F&B 啊。 系啊 ，F&B 埋酒店里边叫做 food and beverage 啊，管啲饮饮食食，同埋咧招鸡唔会咩镬挂，做军嗰啲好轻可嘅嘢啫。 你每一年都系上去报到一次嘅啫，跟 住 你又落翻嚟噶啦。 系啊， 同埋跟住啊，得食 啊嘛，系啊，正啊， 见到即系全世界嘅美食都尽在我嘅掌握之内，咁又几好咧？ 佢有咩做啊，做军？有冇 check 过啊？ 我谂系咪管下嗰啲人嘅饮食、啊？ 佢管下饮食，同埋管住啲火嘅 火啊！ 因为火神啊，佢会管住睇下边家人嘅厨房有冇咩啊火烛啊咁样样。 即系消防员嚟嘅。 系啦，睇住个档口。 咁所以我觉得开心嘅管呢一样嘢。 嗯、另外一樣 但是污糟喎，喺廚房。 誒、神仙唔使落手落腳噶嘛，啲阿姐先 住。坐喺度， 我又唔係幫佢洗碗。 但係你喺嗰個廚房裡面，你唔走得喎、啊。成、年364日，你都喺嗰度。 咁每一樣嘢，梗係有付出有得到噶啦。 嗱，你知唔知做軍嘅來源有三個傳說？ 好，你講。 整講。 係有一個咧，就係佢玉皇大帝第三個仔。 嗯。 佢好鹹濕嘅，好好色嘅。 玉皇大帝仔好鹹濕。 係啊。 咁得意。 系啊，玉皇大帝仔唔可以咸湿啊！ 唔系，我即系咁问啫，我即系 唔咸湿都未有个仔啦。 问清楚啲啫， 系啊，佢第三个仔啊， 所以佢想做咯，佢同你撞咗啊嘛。其实佢都系用呢样嘢拣啫嘛，佢又系 Google， 跟住佢就系话边个好咸湿， 边个神仙 最 咸湿， 就 啱就 系做君 系啦。咁啊，佢望住，咁但系咧，哇！啲女仔都唔蠢噶嘛，即系你成日望我咩？ 你啊，你讲咩？ 啲女仔啊， 厨 房嗰啲女仔啊，系 啊， 成日望 啲 女仔啊，系啊，咁啲女仔都唔蠢噶嘛，你知唔知我哋做一样咩啊？就系着条围裙啦。围裙就咁样嚟噶啦， 即系净系着围裙，咩都唔着。 系啊，哇，咁样都好性感喎，咁样 净系着围裙 咁衰， 哇！ 咦，咁 睇到啲睇 唔 到 呢个位 ，O K 喎，我觉得咁样 冇啊，唔着其他衫。 乜你头先你话 件围裙， 加件你话着件围裙啊嘛？ 系啊，咁啊，即系费事俾啊呢个咸湿仔睇到啦，咁样咯。啊，另一个传说咧，佢就一个乞衣嚟嘅，因为好穷。 做军系一个乞衣嚟噶， 系啦。 咁奇怪，个落差咁大。 系啊，三個傳說係啊，咁另一個咧就係話，誒佢本來咧就好窮嘅，賣咗老婆，但係都唔搞。 呢個第三個啦， 第二個，第二個係啦、 哦 okay, 嗯，於是咧就走去做乞衣啦，咁、唯有周圍乞食啦，於是就做咗呢、這個，後來咧佢真係窮到咧不得之了，就。喺个灶嗰度咧，跳咗落个火里边自杀。 佢、火要好大个先得。 系啊，睇个灶君有几多。如果系你，应该都好快烧完。 烧得个人、啊，大佬。 一定系佢可能要烧。 你谂下，你谂下你屋企个炉，喂，烧佢个 pat 就得。 你讲紧以前啲灶啊，好红噶。 系啊，好红红声噶。 系啊， 唔系啊，我讲个大细啊， 系 个 灶 个大细。 你容纳到烧一个人、啊。 以前啲灶， 你 有冇见过佢哋去嗰啲大鍋飯啊， 係啊， 真係 好大個嗰啲， 可以啊， 係 啊，即係、 okay, 最後一個傳説咧，就係話兩公婆嚟嘅，姓張嘅，咁佢哋咧就係啦、啊，又係主管呢一個廚房嘅，咁咧後來咧就 人嚟嘅， 人嚟嘅係啦，兩夫妻姓張嘅，咁就後來咧就啊，佢哋中意整嘢食，於是咧聽講又係話。玉皇大帝咧就赐封佢嚟做灶君， 中意煮嘢食就赐封佢。 一个叫灶公，一个叫灶婆，阿灶母或者咁样，两 公 婆嚟。 灶婆 有咩？ 系啊， 我唔知啊。 有咩？灶君咪就得一个嘅啫。 我佢咁。 不过既然你头先讲开咧，玉皇大帝嗰个仔咧，有冇神仙系管咸湿噶？有冇噶？ 诶，听讲 有。如果你话喺即系希腊神话或者系罗马神话，系有嘅。 有嘅。 系管性啊，或者系管咩咁样？ 有嘅， 好多 嘅。就系唔话俾你听，费事你。 我梦想做啊，我亦都唔想知道，我问下你啫。 你点解唔去 search 咧？会好似佢咁啊嘛？呢、 啊 這个神仙最咸湿咁样， 啊、 我就做君咯。 我唔系咁样 search 嘅， 我肯定你系啦。 唔系就 仲要咁清楚佢嘅来源？你琴日舐舐你都睇到。 一路睇到舐个电话 系 嘛？唔可以，真系唔可以。 个传说我都可以接受，最紧要我就可以睇到啲女仔喺嗰度煮饭食。 系啊，但系佢着咗围裙就唔好啦。 好啦，到我啦。 好啊， 我想做嘅就系一个就系罗马神话里面嘅一个就系爱神丘比特。 系，我又系想做 啦嘛。喂，其实我都想做，不过我唔系想做罗马嗰个， 我想做红娘啊嘛。 系，唔系啊？个牵红线嗰个 系啊，唔系红娘 咩？红娘咩？ 月 老 啊， 系 啊，系 月 老。要谂我想做啊！ 爱神有好多个噶，咁其实咧，古今中外嘅话都有好多。咁就算你话就系希腊嘅或者系罗马嘅，就算我哋中国嘅神话里面， 你系咪想做嗰 个 B B 啊？ 我系想做 B B 嗰个， 即系唔着衫嗰个射箭嗰个 啊 嘛。 系啦，亦都 Cupid 啊嘛， 我系 Cupid， 冇错。Cupid 咧就系呢个就系爱神丘比特啦。我点解好中意佢咧？佢系嗰只罗马神话里面嗰个小爱神。大家对于佢嚟讲嘅话，佢其实最 popular 噶，你冇发觉？ 系 咪？ 所有嗰啲 Valentine 卡一定 都系 佢 啊， 系 咪咧？有边个唔？识佢啱唔啱？仲有唔使着衫， 系啊！ 你谂下几开心， 又冇人又冇人话佢， 冇人话佢噶。 你试下马老师，你唔着衫，人哋话喂，俾你咁衰啊！佢冇啊， 冇噶， 好可爱，仲 就系咁样啦，系咪？咁就有个翼仔嘅话，周围飞嚟飞去，仲有好开心嘅嘢，佢就系佢好顽皮嘅。 周圍攞住嘅話就用箭射人嘅。 冇錯。 咁其實你覺得好正喎，佢可以仲要係漫無目的咁樣係亂咁射人。 我係想問你點解話佢漫無目的咧？ 佢係真係漫無目的咁樣亂咁射人嘅。 我以為係應該有啲目的，即係佢嗱，譬如話我唔知你有冇今日查到月老啦。如果你上咗月老，你有冇查到佢應該有本簿噶嘛？係咪姻緣簿？佢跟翻咁嚟撮合噶嘛？但係冇理由亂射。咁如果射完我又射馬老師，咪死得？ 係啊。 所以呢个世界有呢啲噶嘛？ 乱射你先至会真系觉得嘅就系爱情就 系 咁样。系 啊， 其实你唔觉得嘅就系佢描述嘅爱情嘅嗰种啊，突然之间唔知点解一见钟情， okay. 突然之间喺街度见到呢个人嘅话，你好似觉得佢同佢好似以往都已经 前世有啲 前世 会 认 得 佢 嘅。咁嗰啲箭咧射完之后咧，会唔会自己甩翻出嚟，或者即系话会过咗有效期咧就冇咗嗰种感觉？ 佢冇噶，佢就系乱咁射嘅啫，因为佢好顽皮啊，就见到呢个就啊呢、這个我又射一箭，呢、這个咁又射一箭，佢哋两个就唔知点解两个。就碰埋一齊，仲有嘅就係佢有分金箭同埋有銀箭。金箭嘅話咧，就會係呢一種啦，就會射咗之後，我唔知點解突然之間就對某個人嘅話就產生愛意。另外一種嘅話就係銀箭嘅話咧，就射咗之後嘅話令佢心如止水。係啊，同埋你再做多少少功課，啱啱相反嘅。咁所以嘅就佢又佢可以嘅就係射唔同嘅箭啦。我最中意一樣嘢，我覺得佢同我本人係有啲相似嘅，其實好頑皮嘅，又可以就做呢啲咁嘅嘢。有時佢都好唔負責任，以及嘅就係、是。佢係可以做呢一樣嘢嘅時候嘅話，係令人又愛又恨㗎。 啱、啊，同意、啊。 你射啱咗一啲，大家係可以撮合到嘅話，咁梗係好啦。但係亦都因為咁樣嘅話，有時會錯點鴛鴦啊嘛。所以我覺得呢一樣嘢就反而係好人性咯、你都可以解釋到嘅就係、是、有時就係唔知點解係嘛？可能你啲朋友都會勸你嘅就話、是：，咁嘅人嘅你中意嚟做乜嘢？ 係就係中意， 我就係中意佢。 愛情就執著，好固執。 系啊， 就 解釋唔到嗰樣嘢，就係、是、好似佢就係有一個愛神亂咁射射箭一樣咯。咁同埋你講翻嘅就係佢好正嘅喎，佢有老婆嘅喎，係啊，佢娶咗個老婆嘅喎，係啊，佢娶咗個老婆，而且就係如果你再睇多少少關於佢嘅話，佢嘅媽媽就係維納斯，即係靚女嚟嘅，係啦。咁跟住佢娶咗個老婆之後嘅話，個老婆靚到啊，連佢嘅媽媽都妒忌啊。咁而嘅就係佢發覺啊幾得意，呢、這個神話裡面嘅話，其實裡面都有一啲嘅就係我哋現世人會見到嗰啲婆式嘅關係。 咁佢老婆係咪 妒忌佢啊？ 佢係咪射箭射翻嚟㗎？ 唔 係老婆， 唔係。咁就係同佢一齊啦。咁跟住到最後尾嘅時候，佢個媽媽就要個老婆，佢要去開一個盒。大家唔好搞錯啊！呢、這個 唔係潘多拉， 唔係潘多拉嘅盒子啊嚇。佢有一幅名畫嘅就係佢愛神丘比特嘅老婆去開一個盒嘅時候，其實就係佢嘅媽媽要佢去開嘅。咁跟住佢就係話。即系但到最后尾嘅时候系 happy ending 嘅，咁个故事太长啦，我就唔讲啦。咁大家有兴趣嘅话，就可以大家去 Google 一下。 哇，又几好啊！呢、這个小爱神， 同埋佢好可爱嘛。 系啊，肥嘟嘟咁样。 同埋 点解我会拣中国嗰个叫月老咧？我成日觉得呢一样都系 happy job。头先我开宗明言，我就话我中意做咯 happy job。咁你喺做军咁咪？對自己好 happy 啦，食嘢食嘢食，但係愛神咧或者月老咧就令人好 happy 啦，即係咁樣咯。啊，馬老師，你揀咩啊？ 我揀嗰啲都重複咗啦，不過我仲有一個就係鐘馗呢一個咧。 點解你反而做鐘馗嘅？唔係同埋你揀重複咗，你都係講你嘅原因㗎。你 我 有原因噶嘛？ 做軍我咪想中意食嘢咯，中意啊，係啊，我覺得又好正啊！一年淨係上去一次 report duty， 咁啊日日就坐喺度，乜都唔使做， 都 幾 似你 嘅 其實。 係啊， 啱曬你。 係 啊， 淨係咁坐喺度。 Taylor Mix， 半隻眼眯埋，半隻眼眯埋。 係啊，攞啲咩嚟食我食咩。 係啊。另外就係鐘馗咯，鐘馗我覺得好咧，就係話驅鬼啊！好多人咧，即係你如果呢個鐘馗咧，佢真係幫到手啊嘛。就話有啲咩污糟邋遢嘢啊，幫你趕走。 但係你都幾遠喎、啊，嗰、那個距離嗬、啊，食嘢同驅鬼喎、 啊， 係 啊，同埋 一係就大食懶咁。 驅鬼 係 算都算辛苦 job 嚟嘅， 係啊， 點解你又你 Ghostbusters？ 係啊，你坐喺度喺度食嘢。 但係你諗下，鐘馗嘅公仔淨係咁樣懟把線出嚟就個乜都唔使做，唔使喐嘅喎。 哦，即係你覺得佢驅鬼嘅過程好容易 啊？佢淨係咁樣擺喺度已經可以震到宅啦。 即係鐘馗其實就淨係企喺度係嘛？ 係啊。 佢就有鬼喂，咁样佢就搞掂噶啦。 系啊，同埋如果有只蝙蝠喺度咧，就引福归堂，就系啲福气嚟嘅。我觉得几好，系啊，有鬼又得，冇鬼又得。 得咗咁咯。 O、okay, K，、 即係你想做嘅嘢，就最緊要嘅就乜都唔使做。 冇錯啦。 咁、啊、你不如做嗱，我見好多人都寫咗呢一個佛啊，大肚佛啊，嗰、那個叫歡喜佛。 歡喜佛， 哇！歡喜佛正啊！ 嗱，第一好啊， 佢心情一定好。如果唔係，佢都唔會有咁靚嘅笑容。第二，佢個肚腩同你一樣大啊。 冇錯。 咁即係話其實好多好嘢食啦，食咗好多嘢 啦， 係咪先？ 歡喜佛係咪即係有好多個細路仔排喺個身度啊？ 唔係，個多仔公啫嘛。 多仔佛，我覺得多仔 嚟 啊。係 啊，你求你冇求錯喎。嚇，冇搞錯喎，有好多個一啲僆仔攀住喺個後邊噶嘛，嗰個多仔佛， 多仔佛 個樣都係差唔多嘅，都係咁樣袒胸露背，跟住個肚腩打出嚟嘅。 但係嗰個就多咗啲公仔咯。 係 嗱，另外咧好多聽眾都留言啦，譬如阿 Ming 佢話咧，梗係觀音娘娘啦，佢慈悲仁愛，普度眾生，仙氣十足咁樣嚇。咁另外一個咧就可以做財神啦，令鬧話我中意做財神， 財神都幾好 啊， 帶俾大家富貴財富啊咁樣。咁另外咧就話 Cecilia。做福禄寿三仙中的福星，福禄寿你知边三个啦？ 我知道， 三个咁摆晒喺树， 系咪因为佢靓仔啲？ 唔系啊，系将福气啊，福气赐俾有善心的人啊， 咁你唔做阿禄同阿寿啊？ 阿寿有个额头， 我咪就系话同个样有关咯。 系啦，咁另外咧，阿黄伟南就话咧做圣诞老人拉车小禄都唔错。 喂，呢、這个系啦，呢、這个开心啊！ 一年出差一次嘅啫，仲有圣诞老人包食包住。仲有鹿咧，系会俾人劏嘅，佢就唔会啦，因为佢系圣诞老人照嘅。 但系我想问一样嘢，其实圣诞老人仲有嘢要做嘅。你有其中一个圣诞歌嘅就系 checking a list。 哦，系。 佢成年嘅话就系睇一啲小朋友乖唔乖，所以唔系话净系得一日噶。佢派啲乜礼物就 系 得一日。 咁但系都 系 圣诞老人 做 啫嘛，鹿仔唔使做嘛，鹿仔都系跟佢出。 哦，佢讲紧嘅就系佢想做 Rudolph。 佢做 Rudolph the Reindeer， 系啦，冇错。 拉车嗰只。 系啦，拉车嗰只，冇错啦。另外 Chan Cam Chi 佢话我做齐天大圣咧，我都有谂我做齐天。 喂，呢个孙悟空几好， 但系孙悟空要压喺五指山下， 系啊。 你唔覺得佢好無奈咩？ 我好無奈啊！ 老細話 唔 得，佢即刻一個緊箍咒，佢就哦好唔得唔得。 係啊， 係喎，你又講得啱喎。 係咯，我哋 諗 諗多一層噶嘛， 唔諗啊。 同埋佢成為孫悟空之前，壓喺五指山下五百年。係 啊， 係 喎， 睇手機睇唔到五百年，大佬。 唔中意做。喂，如果西遊嘅你咪要你做一個，你會做邊個啊？ 梗係唐三藏咯，又靚仔又有又，你唔覺得唐三藏 服侍佢 係啊？ 冇咩做嘅就係唐三藏。 其實坐喺只馬上面啫嘛，只馬都辛苦過佢。 有蜘蛛精 係 咪？ 係啊，有啲女仔走埋嚟獻媚係咪先？ 咪就係咯。 跟住孫悟空同我打走佢，係 啊，幾好， 咩都唔使做， 咩都唔使做。 咁你咧？你揀邊個？ 蜘蛛精 ，Spider Girl， 鐵線公主 ，Spider Girl。好，翻嚟繼續我哋嘅節目。 係咪先？ 才松开依恋，把心扭脱掉。遥控风采桌前，无端想起了老爸一场欢笑，用我通通已消失了。卖力的打拼，乱留下过活，潮浪推着去跑。自己的赛道望着跌着，总算才爬起。干杯酒喝掉，霎眼想起了谁？什么是情且让疲累，怎么可脱掉？后来的千句万句，何妨习惯独解？Goodbye， 等真情。想起了谁？ 什么事情这样疲累，怎么可吐掉后来的千句万句，然而若有泪水，却会吞进情绪，呼吸心跳感受太多。人生为何这样疲累，差点想倒掉后来的千句万句，如还是有泪水，一杯干了年月再犯罪，泪都只好遵守，一天光都过去。 11:29，23度气温，相对湿度79%。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浮人啦，翻嚟仲有讨论区，题目就系如果俾你做一个神话中嘅人物，你会选择做边个呢？好啦，先听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即日起，需要接受强制检测的市民或者院舍员工等特定群组，要事先在网上预约或者使用检测登记码，才可以接受免费核酸检测。检测方法改为只是采集咽喉拭子样本，即是只是撩喉咙，不再撩鼻。在乐富加强院加盈阁旁边网球场内的临时流动采样站，有前来排队的市民仍然未熟习使用应用程式登记，需要逐一向职员确认使用方法。亦都有市民早已经准备好检测登记码二维码向职员出示。现场所见，市民仍然可以用身份证和电话号码即场登记作免费检测。临时流动采样站职员说，采样站以方便市民为主，提供较灵活的登记方式给强检居民登记，但如果有非强检人士到场检测，仍然必须出示二维码。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红黄码是按风险管理的手段政策，如果没有相关方案，难以根据风险管理。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回应提问的时候指出，新冠疫情每日宗数在4000至6000宗徘徊，过去几日曾经出现单日18宗的死亡个案，形容疫情并没有离开，因此要在风险可控下尽量容许社会有最大的活动空间，而红黄码是有效的方法。他又说，特区政府仍然全力和内地方面商讨通关问题，而内地有疫情管控需要，双方要不断探索实际情况，强调没有停顿过有关工作。政府将会放宽入境旅行团，黄码旅客可以团进团出指定景点和餐饮处所的分隔区用线。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团进团出是针对经济活动方面的措施，并重新在风险可控下逐步减少社交距离限制。被问到自由行旅客何时可以受惠于放宽的防疫措施，李家超说，设计任何针对的方针要考虑有序和稳妥，一定有优次之分，对社会利益以最大为依归。他指出，设计团进团出的时候是考虑到旅游业界的需要和对整体社会的经济需要，亦都必须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按部就班推行，不希望有任何元素出乱子，将来会总结经验和实际运作之后再判断下一步如何，并以最小的代价换最大的回报。南韩新增6227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最多30名患者不治，累积近2592万宗确诊，29420人死亡。韩联社报道，因周末过后检测量增加，当日新增个案急增至前一日的3.3倍，创近2个月新高。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色逐渐好转，日间温暖。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88点，跌7点，总成交金额582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1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24点，跌8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6.69升一仙，腾讯控股248.2升2.8，恒生中国企业56.9跌1毫，美团150.9跌2.1，阿里巴巴68.6跌1.1，港交所263蚊升3.4，南方恒生科技3.33毫系跌1.8仙，商汤1.83升3仙，友邦保险68.1升4毫，药明生物47.4升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46.64，瑞士法郎0.991，加元1.35，人民币7.24，英镑对美元1.151，欧元对美元1.002，澳元对美元0.64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27919点，升391点。港金报1567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3.400美元，卖出1673.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支持港中交通意外在新界区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白石坳对出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在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白石坳一带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去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就慢车。另外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窝打老道去大角咀方向近着上海街的慢线就封闭，车多少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衣南桥落斜葵坊和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都不同，如果有疑问就要请教医护专业人员，为安全计，吃了药就不要揸车。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乜都讨论区。 今日 我哋讨论嘅系， 如果俾你做一个神话人物，你会选择乜嘢咧？嗱，其实咧当一份工咁样咧，我成日觉得你想拣一份工咧，一系就系福利好啦，所以我头先拣呢一个叫灶君啦，灶君嘅福利就系、是、哇好多食物啊咁样，一系咧就系好他条啦咁样，咁牵红线都算系一种开心又他条工作。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嗰份工有冇意义咧咁样样，我觉得喺个中国嘅神话里边咧或者传说里边咧有一份工咧。好有意義嘅，因為咧你係照顧曬未來嘅人類，知唔知係咩？ 未來嘅人類 係啦，即係我哋現代嘅社會嗰個術語就叫做未來的棟梁啊！咩人係未來的棟梁？細路仔啊嘛，咁嗰個職位 係咪即係嗰啲咩小朋友讀書 嗰 啲啊？ 叫做床頭婆婆 啊！ 床头婆婆呢个一个神话嚟嘅，就系话咧所有床头咧有个婆婆啊照顾嗰个 B B 嗱 B B 咧喺出世之后咧，其实佢都面对咗好多嘅生命之中可能带嚟嘅危险嘅，可能被及个被焗亲啊，碌落地啊等等等等。咁床头婆婆就系保护保佑啲小朋友啊小 B B 咁样。 好惊我床头婆婆， 惊咩啊？ 我觉得好恐怖咯！ 突然间你唔觉意夹个头出嚟， 唔知道你系有个咁嘅床头婆婆，你突然间就出嚟， 个形象系点嘅 咧？有少少 你可以唔使俾人睇 啊 嘛， 床头婆婆。 O K， 佢形象系点噶？ 一个老婆婆咁样咯。佢嗱古仔里边咧，相传佢以前咧个就系一个少女嚟嘅，中意咗个佢系一个卖线，即系线啊，卖线嘅女仔。 泼线嗰啲 系啦，中意咗个书生，咁两个人咧就暗度陈仓。咁点知后来咧，嗰个男仔咧突然间有一晚就即系唔知咩病啦，急病过咗身啦咁样。咁佢从此咧，佢就好怀念佢，就耐唔耐咧就喺张床嗰度咧，因为佢死喺床上面嘅，佢就喺度拜祭啦。啲人好奇怪，咦你拜咩啊咁样？佢又唔知点解释，就讲哦，因为我想拜，因为有个床头嘅神嘅咁样。咁后来佢自己就终于咧就走咗，即系死咗之后咧就做咗呢一个。神啊，传说就 系 咁讲，系 OK， 咁所以叫床头婆婆专保有 B B。 点解我会惊话即系床头婆婆咧？因为我听过有一个鬼故嘛，我同你讲过噶啦， 你讲， 系啊，就系、是有一个朋友，佢咧就搬咗喺一间新屋，跟住佢生咗个 B B， 个 B B 好奇怪，每一晚夜晚黑三点钟就会喊，喊到天光，每日也如是。我同你讲过噶， 好似系好 正，几恐怖噶呢事。咁跟住咧，佢就觉得。 我唔記得。 咁跟住咧就帶個小朋友去問，就梗係去睇下佢究竟有啲咩問題啦，會唔會或者冷親啊，定係唔舒服啊咁樣啦。訪尋所有嘅 名醫， 佢都話冇嘢，你個 B B 非常健康，但係每一日搭正夜晚三點佢就喊，喊到天光佢就瞓。咁你當你揾啲醫生係唔能夠解釋嘅時候嘅話，你梗係會諗下，會唔會嗰啲古靈精怪，即係你禮拜四嘅嗰、那個嗰、那個 環節， 係啦環節裡面嘅嘢咧，咁樣一定係咁噶啦，因為作媽媽嚟講嘅話，覺得好奇怪嘛。 因為同埋唔係一日半日嘛， 唔係一日半日嘛，係每日啊嘛。重要嘅就係你夜晚黑三點鐘嘅時候，你點樣抱啊，點樣氹啊，點樣係咪瀨尿啊，定係食嘢嘅啫？完全唔係。 因為得幾個可能性嘅咋 ？B B 夜晚喊，第一可能你講啦，肚餓啦，瀨咗尿啦。或者可能日头吓亲啦，佢会惊啦，但唔会晚晚都吓亲，即系个情绪唔会系持续地。 系啦，咁跟住就唯有就系揾啲师傅啦。咁啲师傅嘅就系一嚟就已经话俾佢听，佢就系话你哋搬呢一间新屋嘅时候有冇去请示喺呢一度住嘅一啲家臣啦？即使喺度讲紧嘅就系话你而家租嘅呢个地方，佢可能之前有人喺呢一度住过个波，你哋有冇做咗呢啲乜嘢？嗱，呢啲唔系即系即系宁可即系 听 古 仔 啫， 古 仔咁听咋吓？咁你就冇，因为就。根本就搬入嚟住咪搬入嚟住咯。 我又唔知咩叫拜家神啦，但系咧拜四国就有嘅。 类似啲咁，即系要请示，我哋要即将嚟呢度住啦，咁样即系有冇做呢啲咁嘅嘢啊？咁跟住佢冇，咁就话就咁嘅，又唔使惊。有一个婆婆就住咗喺呢间屋度好耐噶啦，佢冇嘢，佢只不过就系每一日夜晚黑三点钟嘅时候咧，就会企喺你嗰张 B B 床前边嗰度，咁啊， 点解阿婆咁衰咧？点解阿婆咁衰 啊？唔开心。 喂，但系呢个咧，呢个咧，你唔可以同床头婆婆一提咩并论，因为呢个系一个。 生即系活喺呢一个屋里边一个幽灵，即系唔系床头婆婆，床头婆婆就 系 一个神啊嘛，同埋佢系喺床头保 佑啲小朋友啊嘛， 两样嘢嚟。 咁呢个时候嘅话，床头婆婆做咩唔出嚟同呢个婆婆？ 又系 系，佢瞓咗啊？ 系咪先？ 啊，瞓咗应该。 唔好啊嘛，呢样嘢。 床头婆婆大战家神婆婆， 系啊。 咁跟住咧，佢就话啊，如果系咁嘅话，就不如同阿家神婆啊，同阿家神倾倾啦。咁啊就冇嘅，我哋搬嚟呢度住，咁啊小朋友又冇嘢嘅咁咯。所以其实你咪去。成日都會聽到人哋講嘅就係話，如果你想知道嗰間屋有冇啲古靈精怪嘢， 帶 B B 個細路仔去， 或者咩，佢哋會 feel 到的。 所以你間舊屋，你間舊屋咪有？ 咪就係咯。 你 個你個你個仔咪死都唔肯。 係啊，你知我 真係好恐怖嗰陣 時。你講過， 係啊， 因為我帶個嗰陣時仲係 B B 嚟嘅，帶佢入去，一入去就喊，一出嚟就唔喊， 冇錯， 再入去又喊，一出嚟又唔喊， 係你唯有嘅就走。 系啦， 你都未入过嚟，跟住你已经走啦。 系啦，系啦，就系嗰时你间旧屋，身边好似你话有个阿婆喺度咁啊，又 冇错，系啊， 又 系 阿婆， 又系阿婆， 三楼啊嘛，系啊，因为你啲旧屋嘅话，你一定系要有一啲嘅，就 系 可能系自然系啦，自然喺呢一度离开嘅一个，佢唔系搞你啊，佢冇搞你， 佢冇走， 即系佢只不过就吓个 B B 咁样咯，冇嘢噶，咁跟住就最后屘嘅就啊，我哋品下，跟住冇嘢啦，跟住小朋友冇嘢咯，咁样咯，所以头先你讲话呢一个咁嘅床头婆婆，我谂起呢个吓佢个婆婆啫嘛。好啦，咁到我啦噃。如果你话即系我想做嘅就系除咗有呢个爱神丘比特之外嘅话，另外一个想做嘅就系济公。 济公我都谂过，嗱，点解我想做咧？嗱，因为你又讲你嘅原因啦。我觉得佢咧好，即系与苍天共存啊，咩都唔使谂，咩都唔使做。作为一个譬如叫做有宗教人咧，佢又咩都食嘅，冇乜掣肘，即 系 最佢嚟讲咧，即系大地就系床。天就 系 被，中意饮酒就饮酒，食咩食咩嗱， 嗯、 当然食狗肉呢啲唔啱啊，但系古仔里边系咁讲噶嘛， 嗯、 即系话佢连狗肉都食，但系呢样嘢唔啱噶，即系唔系鼓励啊。不过即系话戏里边系咁讲，即系咩肉食嘅都食，咁即系话呢个人都几 carefree 嘅，都几、 啊、 几 你冇得好正咩？ 系咪咁啊？你系咪一个原因啊？ 就系呢个原因，同埋一样嘢就系其实佢做嘅嘢，佢管理嘅嘢嘅话，我觉得亦都好好嘅。嗱，相传其实济公啊，大家都有见过嘅，就佢个造型噶啦，咪攞住把烂嘅扇啊，跟住佢就 少少污糟邋遢， 系啦，污糟邋遢啊，咁啊大口大吃啊，即系佢饮酒啦，佢食肉啦，虽则佢自己系一个即系要诵经会打坐嘅一个人啦吓。印象之中嘅话咧，其实咧佢系嬉笑怒骂嘅，着住啲烂嘅衫，手攞住一把破嘅扇，但系就流连喺一啲嘅就系即系寺廟外邊，但問題係在於嘅就係濟公嘅話，佢係會做啲咩嘢嘅話，佢平常係唔將一啲戒律放喺個眼裡面啫， 是啊 是 啊、 但係佢做人嘅話非常之瀟灑，佢好狂放，對於人間嘅不平事嘅話，佢一定唔會坐視不理同埋推辭嘅，同埋濟公嘅話亦都係會救人助人，佢有好多嘅嘢嘅話，其實佢都會做嘅，佢、會嚴懲一啲貪官污吏啊，而且濟公係醫術非常之精明嘅，佢、有救人嘅， 佢仲會嚴懲貪官污吏 嘅， 我又真係唔記得。 系啦，咁样咯，所以咧，其实咧，成日都会利用自己擅长嗰啲医术嘅话咧，会系救一啲好辛苦嘅人嘅， 救 所以就会叫做就济公活佛。 佢系咪捽老泥嗰个啊？ 系捽 老泥，然后俾粒丸佢食嗰个啊？ 冇错，就系佢啦， 犀利。 同埋佢就系你会发觉佢嘅人嗰个性格嘅话，其实佢都有啲放荡不羁，系嘛？佢冇理人嘅，但系嘅就 系 有啲咩事嘅话咧，佢一定会企出嚟，即系有啲佢自己嘅即系睇法同埋嗰啲说话。所以我觉得其实济公好正咯， 啲特别噶， 系啊，系啊，所以我会想做济公。 好嗱，我拣嘅咧就系做土地公公。因为咧每个屋企咧好多庙啊都会有一个土地嘅， 你都系中意食祭品系嘛？ 啊，当然啦，有嘢食啊嘛。 成日都系食。 做君你已经做咗，又再拣又系财神。 你 揀嚟揀去 土地公公啊！ 一系就喺厨房，一系就喺门口。 嗱，你知唔知土地咧？佢有个 part time 噶。 唔知。 佢做埋财神噶。 系咩？ 系啊。 咁财神就 系 佢咩？系 咯。 唔系咁样好啊嘛，因为咧个土地咧佢就日日就坐喺个门口嗰度，啊个个行过入去好点都好，都要品一品佢听嘅。我觉得土地系好正嘅，因为咧人人都知道佢系财神啊，人人都要恭恭敬敬。 我唔知道佢土地就 系 财神， 系啊，兼埋佢兼埋佢 part time 嚟噶，系啊，即系佢 边个知啊？ 吓，好多人都 知系财神啊？ 吓， 咁点解仲有个财神啊？如果系咁， 系啊，有两个噶嘛。 财神都有文财神同埋武财神啊嘛。 咁、哦、土地系 系啊，土地嗰个财神咧就是、兼嘅，即系意思就系话咧，其实咧佢帮你睇住个门口咧，亦都帮你睇住啲钱嘅，睇住啲财嘅，系啊，嗯、即系唔好啊倒晒出去啊等等嘅，系啊。咁、嗯、我觉得呢个真系几好、啊，系啊。 有几好？ 嗯、我 又唔系你嘅。 同埋你做咗神，你仲何必眷恋呢人间嘅金钱呢？系咪先？食物就话把胀下个肚啫， 撩佢啦， 享受下啫。 你济公可唔可以搓粒丸俾 我？我唔会， 搓粒 我唔会，系俾粒臭丸俾你食，可能会好翻。 哇！你咁衰啊！你呢个济公 不嬲啦， 好唔翻都拜拜咯， 系啊。好啦，我哋个街坊街坊， 冇错，街坊街坊，我哋呢个系陈太啊，听下陈太佢哋宁愿做啲咩菩萨先。 好的。 嗯，喂，陈太出声。 喂，我最想做我以前都有谂过嘅，即系冇乜大志嘅时候咧，就想做白骨精，因为咧通常啲妖精咧都系靓啦，瘦啦，咁同埋气氛都应该 OK 嘅，因为你要同啲主角咧打啊嘛，咁所以咧做白骨精咧其实系几好嘅，但系咧后来到自己有翻啲大志嘅时候咧，咁梗系要担正主角啦，所以咧我会选择咧做呢个白蛇传嘅。白素精， 哇！ 你想想一条白蛇，佢又变咗做一个好美丽嘅女人啦。咁然之后呢个女人咧，其实都敢爱敢恨嘅，即系佢好那个性格好鲜明嘅，咁又即系有法力啦，即系几好，有爱情线啦，吓、啊，即系呢啲妖精有爱情线啦，所以咧，其实咧最想做，即系喺一啲神话故事里边咧，最想做都系做一啲妖精。 好，翻嚟我哋继续呢个话题啊！ 好， 依家仲有其他街坊嘅，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呢、這个早上风骚快活人，谭咏麟加埋严明熙嘅《明天仍要继续》。 没有去试过，怎知他错？就算我错了，亦必须继续。痛苦时有眼泪去中和。没有去爱过，怎知他美？没有你爱我，问怎可脱俗？哪管他，世界未原谅我。 奢侈的梦，一朝醒觉时像变空。你看我是没有泪容，愁怀现在半空。明天纵多苦痛，命运继续来，一点不放松。明天冷风吹送，面上有热情。 明天冷风吹 头先咧 ，Sarah 拣嘅咧就系呢一个济公啦。咁啊，我哋嘅听众咧 ，Harvey 都拣咗济公，佢拣咗有乜食乜啊，即系咩都食啊吓。 系啊。 咁啊，阿 Wendy 就同意啦。佢系啦，济公真系一个真正嘅快活人啦。 真系啊。 几快活咧，系咪先吓？过嘅生活几开心啊？点就点啦吓。另外咧 ，Karen 佢话。梗系做睡魔啦，咁样 睡魔 啊， 睡魔急 call 嘛。 但系睡魔成日都瞓、啊嗯， 睡魔佢唔系成日瞓，佢成日叫你瞓啫嘛。睡魔同周公同唔同咧？我哋成日都话，哎呀，去周公啊，讲、哦、咧 周公， 嗬， 系啊，应该 中国系讲周公啊嘛。啊， 睡 魔 有咩做啊？即系叫你瞓觉啫。 唔知我哋成日，但系你挂喺口边就成日睡魔急 call 噶嘛。 系咯，有咩用啫？你叫人哋瞓觉、嗯。 另外咧 ，Petrol 就话咧，歌神几好啊。其实歌神而家我哋现代嘅名称， 咁多几百万人， 我唔知系好啊，我唔知道以前系咪真有个叫歌神啊？ 即系做 Sam 虚啊？ 系啦， 好，梗系好啦。 另外咧，我哋阿小陈又出场啦，小陈。 如果想做一个神仙。或者神话中嘅人物唔一定系即系任何地方得噶嘛，我会拣梗系宙斯啦，最劲啊嘛，乜嘢都系佢话晒事，仲唔系大晒？咁有冇劲过宙斯啊？好似未有啊，一定拣宙斯。 啲人仲要王大帝，王大帝劲。 又系 改变主意， 唔系、如果拣个即系熟悉嘅，我会拣我做女巫。 哦， 系啊，因为咧。感覺上咧，我做咗好多嘢。玉皇大帝平時做咩嘅？齋坐啊嘛。但係女娲唔同喎，我真係實幹型喎，我煉石補青天喎，我就揀呢、這個。 OK， 係啦，佢中意做啲實幹型，佢唔中意坐喺度咧，即係淨係攞薪水又唔做嘢嗰啲。 咁咪食啲供品啊。 嗰啲啱啊，小強，小強中意係。 其實都係反映到自己嘅嗰、那個 性格。 性格。 哎呀， 即係我日日有做，你唔好要我坐喺度。 嚇、啊。又或者我揀嘅丘比特嘅話，係因為我中意佢呢一種咁樣嘅性格。就周圍亂咁成，搞到人哋又開又恨。咁跟住你可能濟公嘅話，你會發覺嘅就係佢都會濟世為懷，係嘛？ 都會做下嘢， 係會幫手做下嘢。 濟公嗰啲咧就係話 win win 啊，即係嗱，佢又幫到人，佢、自己又開心。係 啊，冇錯， 就唔係淨係坐嚟食供品， 係啊， 做土地， 冇錯，又可以做自己，係啦、啊。所以其實都明嘅，你都係㗎，係咪、你就係、嗱，如果你講嘅越老嘅話，咁、其實你我講緊嘅就係咩咯？你可以撮合人哋嘅嘢啦。但系又唔会自己乱咁揸主意，你 系 要攞住个姻缘册，系咪啊？佢讲嘅话你就会做噶咯， 冇错冇错， 同 Q 平又唔同， 系啦。咁床头婆婆咧就照顾小朋友，咁都系有意思嘅工作。 系啊， 冇人拣做阎罗王嘅嗬、 你做咯。 系啊， 你做咯，系咪？ 即系 我觉得你做一件发财会似啲。 一件发财系咪神嚟噶？ 一件发财 系梗唔系神， 我知啊。 欧云嗰啲啊，欧 云 使 者啊， 牛头马面系咪神咧？啊，你做马面啦，不如。 系啊，佢咪就应该做牛头马面。 啊、牛头马面啱你。 有咩做咧？ 咪就系带啲就嚟，系 啊， 你睇生死册，如果系个就几时佢即系已经时辰到啦，咁样你咪就系要带佢落去咩咯？ 你又幾好啊！ 其實你信唔信有呢個 pose？ 我信， 我都信， 我都信。 因為最近同個即係有接觸開呢類嘅朋友傾開， 係 佢係有呢啲工作，即係同埋有啲咧係某一啲人過咗身啦，落到去咧就揾佢嚟做啦。即係如果佢適合做嗰個工作嘅話，即係帶一啲啱啱離開嘅去一啲適當嘅地方。 要咩條件啊？ 你一定 你咪得咯。 一个话啱，一个话唔啱， 唔系净系睇块面已经知啦，就诶，冇错啦，你就做马面， 唔系啊， 有 咩？ 其实你前世系咪马面啊？ 可能系啊， 可能佢托世马面托世啊， 有机会系 咁 长， 系 啊，咁但系 如果戴口罩嘅马面都叫笑，你讲咩啊你？你时辰到啦咁 啊！阿马面哥哥，今日我哋漂流教室一阵间有冇主题可以睇睇我哋？ 唔系啊，第三集啊，咁又系。A B C D 啊， 仲系 哇，会唔会长啲啊？ 好啦 ，A B C D， 因为我要讲翻个重点俾大家听啊，佢哋两个嘅结局系点样样？ 讲起噶， 唔会。 佢之前嗰两集都唔系重点啊！ 哎呀，总之唔听啦，上两次。哎呀， 哎呀。 跳进每个宇宙 ，quick 吸吸尘，随时转运，万千以神，跳进结界继续建设，咬咬痕，名嘴高层，求星斗神，穿越。 角色，喘气更攞命运，不用压抑，不用拘束我反应，想象过的，想象某个我刚刚陪伴我角色。变坏色纠正你是未更丑，原力撒海为城，南极万万八斗，在脑多两脑，我要试试很富裕，我要意志很丰盛，跳跳跳舞跳到变异地，以我每个宇宙意识当粒尘，含胆超人，树仔天神，看我进化各自注释更飞鸿，高反弹时刻可能穿越角色，穿越更多面对，不用压抑，不用拘束我反应，想象过的，想象某个我刚刚陪伴我角色，跨星宿转气候解我手， 我哋今日嚟炼金，觉得几开心。 等搵阿 Luffy 去公海富啊， 有好多 idea 从未出现过。劈下柴，收下鞋，敷下鞋，趁有牌考过牌，失去常态，终于奇怪。输照坏，动照坏，单照埋，不顾仪态。劈错柴，收咗鞋，敷错鞋，咪介怀，既废柴都算形态，偏爱奇怪怪。 当新人提起精神，重新出阵，一生人无非心恨，在心那层，我有我答案面问。 You want to play a game？ 穿越角色，穿越更多面对，不用压抑，不用拘束我反应，想象过的。 中午十二点钟翻嚟，我哋听听新闻报告，继续节目。 正系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94点，跌一点，总成交金额61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1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24点，跌8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6.7升2仙，腾讯控股248.2升2.8，恒生中国企业56.86跌1.4，美团150.8跌2.2，阿里巴巴68.4跌1.3，港交所262.4升2.8，南方恒生科技3.33系跌1.8，商汤1.84升4仙，友邦保险68.5升8毫，京东集团180.1升3.1。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9.039，瑞士法郎7.931，澳元5.081，加元5.814，新西兰元4.661，欧元7.8625，每百日元对港元5.3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2.213，日经平均指数报27924点，升396点，港金报1567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2.66美元，卖出167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翻较早前啦，粉岭公路去翻元朗方向，近住白石坳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有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啊。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白石坳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一带仲系比较挤塞。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返红隧车龙喺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由于有水管急收，窝打老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上海街嘅慢线封闭，咁就车多少少啦。较早前大窝坪道有水管急收需要封路嘅，咁而家封路重开啦，就是大窝坪道近住泽安村。较早前就唯一行车线封闭，咁而家咧就可以行翻呢一条嘅行车线啦。咁另外油塘嘅高超道咧有水管急收，高超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本营嘅快线封闭，受影响九巴路线14号 H、33、214同埋 X42 C 去翻油塘巴士总站方向都系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衣南桥落斜葵坊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 Pop 33 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今年可以投选嘅奖项包括 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至尊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手、女歌手、乐队或组合、 最受欢迎日本金曲、最受欢迎日本歌手或组合。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秋瑾，你咁就离家出走，对得住我哋啲仔女咩？ 我此行系为咗救国，唔似你咁做一个懦夫。 好，你走咗就唔好再翻嚟。 想知道革命英雄秋瑾一生的高低起跌， 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 《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息息园主办可风中学的同学声演《秋风秋雨受杀人》秋瑾。 在香港耀能协会赛马会田以玲学校有支铜管乐团，但创团的马汉铭老师最初是教视艺科的。 但我发觉原来是一间肢体伤残的特殊学校教视艺是很大的挑战，因为他们的手的功能，各个同学都有些不同程度的困难在这里。我当年都想了一些方法，但都好像成效其实不是太大。 咦，跟铜管乐有什么关系呢？留意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制作《四通八达》。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是时候改变了，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我觉得人的思想是可以控制到情绪的，所以我每日都向好那边想，个思想调教去好的角度，那里当然是可以活得轻轻松松，做个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马老师，漂流教室 ，floating classroom。 今日入正题啦， 嗯， 上两辑其实都系热身嚟嘅， 冇错， 系啦， 都好嘅，做咗啲热身，我冇咁容易受伤。 冇错，A B C D 唔讲你唔知，煮餸大姨，今日先进入正题， 系A B C D 大煮阿姨， 系 啦。 咁就有一個英文老師 Peter 咧，就去咗幫個老細教英文。 上個禮拜好似唔係呢個名噶。 Peter 不嬲都係 Peter， 是我嚇佢。 我點會俾你嚇到啊？ 係咩？ 得啦，嚇 唔到啊！我咁 啊，你好似啊，啊咪咪， 你知戒咗呢啲嘢？ 佢戒咗，佢真係戒咗，係啦。 你哋最鬼中意就嚇 我 哋啊！我 喺後面叫你啫，你覺得我嚇你啫？我 大聲叫， 你唔好嚟呢套啦，係嚇咪係嚇咯，係啦，咁就原来呢我冇理佢哋半年呢，原来有一日呢大主一姨呢搵我喎。佢话呢 应征暗结。 係咪呀， 请我同埋我个朋友同埋。 我收咗 commission 嗰个朋友嘛。 係啦。 嗰个叫做收咗 commission 嘅朋友，我仲记得喎。我觉得佢好聪明喎。 係呀，就请我去食饭。咦，我咁得意嘅。请我去食饭咩事呢？原来他们两个真的开始了， 即是那个 Peter 和主送牙医 啊， 其实他们的年纪有没有相距啊？ 当然有啦， 不重要， 是啊，但是都不重要，因为他们大家都摸不透对方几大年纪啊， 挺好玩，我觉得这样。 啊、你知不知道，因为那个男仔是30岁，是啦，而那个阿姨呢我估40多岁啦。 OK 啊， 是啊，但他们对 方。靓不 靓女的？OK 啦，即是对方都看不出对方是多少岁。 嗯， 因为你有时中国人你看不到啲， 或者人 家 已经交，人家已经讲了给大家听呢。我想他们如果真的拍拖的不会不讲的。 咁喺呢件事呢，我就同我朋友傾，喂，咁樣係咪真係好似有啲即係唔係幾好咁樣？ 梗係唔好啦， 點解？ 因為你兩個都喺嗰間屋度打工㗎嘛。係、 哦、啊，我因為我覺得呢係真係 人哋唔想就覺得唔好咁啊嘛，一齊做嘢。 同埋我問佢，我哋可以做啲咩呢？咁佢話呢， 拆散佢哋囉。 是咪啊？系咪啊？拆散佢 做唔到，因為人哋嘅事嚟㗎嘛，又唔係影響你。即是你会拆散人， 我会跟住自己同阿 Peter 一系你诶叫佢试第一个唔好再做咯， 系 啦， 系啊，我都系咁话。 但两个都好中意份工， 咪系咯， 系啊，两个都中意份工，系 因为你俾人哋有一种个感觉咧，就系佢就我唔中意嘅，就系你嗰头食系嘛，跟住就唔好啊。 我都真系觉得唔系几好咧，真系好似即虽然唔关我事，但系我觉得都好似唔知又唔识讲。总之就系唔好啦。你 嘢唔决定做咗， 唔系好啱规矩咧，不如咁讲。 系啦， 系咪唔系好啱规矩？ 真系唔啱规矩，我冇嘢做。咁我朋友话唔紧要啦，去睇下佢哋即系点搞啦，或者佢哋好快散咧。咁如果 佢哋请你食餐饭嘅意思嘅就系多谢你哋 撮合佢哋， 系啦，令到佢哋两个可以认识对方， 系啦，因为佢哋、哇讲，我唔知点解咧，佢哋咧开头 爱得火热， 好轰烈，即系直情 所有爱情开始嘅时候都轰烈， 我都系咁话， 你开始嘅时候都 找对人咁啊， 其实就无谓， 系啊，佢哋直情觉得系找对咗人啦，呢一辈子冇白活过啊，即系可以咁夸张， 有呢个谂法嘅，系啊，个个有个呢个谂法嘅， 你都有啊， 冰冰白白放烟花， 同埋你 烟花都会烧完嘅，大佬。 系啊，唔通你开头嘅时候佢就话我哋喺埋一齐啦，好啊。系点啊点啊好啊，真好是但啦，唔通咁咩？ 系、 啊， 好有火热嘅时候 嘅。系咁就去咗阿 Peter 屋企，佢系住中环嘅一啲唐楼嚟嘅，因为啲洋人好中意住嗰度嘅。就佢哋两个咧就请我哋上去食饭，咁啊冇所谓啦。咁睇佢哋点样样咧？啊，佢哋咧阿女士咧就整咗一个。嗰啲叫薄撐， 嗯， 有男士咧整咗個薄餅。 薄撐係咩嚟㗎？ 薄撐你有冇食過啊？潮州嗰啲咧，一塊扁嗰啲嚟嘅。 等於潮州即係薄餅啦， 係類似啲蛋、哦、一餅嘢。 有啲蛋啊，就係咪啊？即係蛋餅啦。 係啦，類似咁樣樣 煎蛋餅啦。 咁啊，阿 Peter 又整啊，又整薄餅啊， 又係、 一個薄撐一個薄餅啊，係、咪有含義啊？ 我唔 有咩分別啊？其實薄餐同薄餅， 我唔知道 啊。係啊，即係 薄餐咪西式嗰啲咯，西式嗰啲、 哦，即係印度嗰啲揾嚟飲咖喱嗰啲 naan 係嘛？ 唔係意大利餐廳嗰啲薄餅啊 ，pizza 啊、哦， 真正嗰啲 pizza 啊、嗯，佢整咗個 pizza， 哦，即係佢整咗個 pizza， 跟住就係 Peter 整 pizza， 係啦。 請 繼續。 阿姨咧就整咗個薄餐， 得明白。 咁我哋就上去啦。咁啊。我朋友跟我讲，嗱，我哋上到去咧，静观其变，睇下佢哋想点先。因为你冇嚟一上去就，好似你话斋咁拆散人得噶嘛，系咪？咁人哋有自由噶嘛，或者人哋真系爱得轰烈咧，咁你冇计。嗰、那个问佢，喂，老细其实知唔知先？最怕咧，其实咧老细唔知道。 但是阿花王又知道司机又知道那你就真的很麻烦、嗯。因为啲嘢一传开去呢就会很复杂。 即是你要人哋帮你守秘密。 是啊。咁我哋上到去啦大家倾下偈啦。咁佢哋两个呢哇喺我哋面前呢情况我觉得好光烈。直情是哇呢、這个 晒手。 是啊。依一一咁啊你面前是吧 冇依一。 即是表白晒出嚟啦我哋已经喺一起㗎啦。 是啦是啦是啦。 毫不遮掩啦。 毫不遮掩。咁就嗰、那个男士呢就问我哋问嗰、那个即係收 commission 嗰个朋友。嗯、喂而家我哋咁样呢你哋中国人呢会有啲咩諗法㗎即係佢都好好。 即係咩諗法啦有咩諗法 即係如果佢又喺度做嘢、哦、又同嗰个大主嘅依一起。 嗯 你哋中國人會唔會唔高興啊？諸如此類，因為佢都入鄉隨俗。 其實應該要問阿 commission 個 commission friend 咧， 因為佢同阿老細熟啊嘛。 哦， 即係可能佢估到老細 啦，估到佢嘅諗法。 係啦，會知道佢點諗啊？ 咁 commission friend 點講？ 佢話好簡單，如果你哋依家係一齊咧，都冇計噶啦。咁你哋即係男未婚女未嫁，咁可以點咧？咁就只話俾佢哋聽，嗱，你兩個咧。一系咧，你就好地地啦，吓就唔好搞啲又话分手啊，又想死、啊， 冇得包生仔嘅呢样嘢，吓 系啊， 喺埋一齐， 你估佢想嘅咩？ 我 嗌交上嚟就嗌交嘅咯， 尽朋友嘅责任啫、嗯。你哋如果有乜嘢嘢咧，你自己喺出边， 即系你嘅意思就系话，如果有啲乜嘢，你唔好影响到，唔好、影响到你哋嘅工作。 因为一嗌交咧，大家会有好多情绪，甚至做啲嘢伤害对方， 冇错。 咁就搞起成， 跟住揾个碗掟佢， 系啊， 攞 嗰 个闪， 本来老细唔嬲佢都嬲啦， 系啊，唔知都变知嘅。 咁佢话啊，好啦好啦咁样样，突然间食完餐饭，大家就相安无事啦。因为佢哋都系两个算系向我哋即系交代咗，而家佢哋嘅 咁都系嘅，咁都有负责任嘅，因为你介绍佢哋识噶嘛。 系啊， 一个系家庭教师，一个系煮餸阿姨。 冇错啦，咁啊介绍咗佢哋啦，啊而家佢哋点就唔关我哋事啦。咁跟住后来咧，就会之后咧，我就同我朋友讲，我话喂，其实咧老细即系点谂嘅咧？如果佢屋企话晒都有好多工人喺度啊，唔一定系呢两个啫，又有公司嘅其他人啊等等。即系我想问下， 即系佢对公司恋爱有冇啲咩好特别嘅感觉 咧？有冇啲咩睇法咧？咁佢话都冇啊，佢话好少有呢啲咁嘅嘢噶。通常咧就系话个老细其实就唔理嘅，即系个侍郎婆就会理啦。因为侍郎婆比较紧张啲，最紧张系乜嘢咧？就系话啲年青貌美嘅女同事，佢就好唔中意。 但系而家唔关佢老公事啊嘛， 系 咯，咁应该佢唔介意啫。 系啊，唔介意，咁唔介意就唔介意噶咯。咁你哋就好自为之啦。 但又咁讲，你讲阿 Peter 咧，即系其实家庭教师，佢又唔系成日都喺度啊嘛，系嘛？即系佢就系一个礼拜，我谂系上嚟一次啫。咁你其實你講緊話，即係阿廚娘喺度啫嘛，係咪啊？即係嗰個廚房阿姨喺度做緊嘢啫。 廚房阿姨咧就好緊張份工。 咁佢總要咩㗎？佢總要拍拖㗎。係 啊，因為 但係就應該遠啲。 其實最好嘅辦法係乜嘢咧？我覺得同老細講一次。 哦、 即 係 用一 個 諗下點樣講，即係最用最温軟嘅方法講咗，同埋講聲唔好意思，你介唔介意？咁我如果你咁樣咧。佢條氣會順啲嘅。 我贊成你講法， 即尊重佢，講講 好過嘅就係、 是、躲躲避避啊，神神秘秘啊，即係咁樣。 因為咧，佢哋兩個咧單獨相處嘅時候咧，總係有啲即係摸佢手仔啊。 咁啊唔啱喎， 即係屋企嗰度咧。 屋企 咁咪就係話唔好規，即係唔好規矩咯。 咁我 呢個咪依泣咯，頭先佢咪講咗。 我咪就係講緊依泣咯。 我朋友咧就有一日同我講，不如講俾阿侍候婆聽啦，即係。我哋知噶嘛？如果我哋知唔讲咧，就好似系我哋嘅问题咁。你话如果我哋唔知咁冇计啊？咁问我话你熟阿侍候婆咁，你咪觉得讲咪讲咯。咁你觉得佢觉得讲咩侍候婆听会好啲？ 但系你讲俾侍候婆听，会唔会好似系督人背脊咁咧？即系你会对另外嗰 couple 好似有啲唔系好好？你系咪应该话喂嗱，我对唔住啦，我要话俾侍候婆听，啲知会 啊，即系你问咗佢哋两个先，佢哋即将会咁做。 如果唔系呢 叫督背脊， 系啊， 唔系私底下同佢讲。 因为我哋嘅前提咧，都费事大家尴尬啦，系啊，费事原来 我突然间好认真， 好认真， 好认真咁样做，你应该要咁做，应该要咁做。 系啊，因为我个朋友咧，好想响佢呢个老细嗰度咧，再做其他 好多嘢啊 嘛。 咁其实事实上真系出现咗呢件咁嘅事，咁嘅状况你都要解决噶。 冇错啦，于是有一日，佢阿侍候婆去饮下午茶， 小老婆问佢咩事啊？其实小老婆真系好醒嘅，你无啦啦约出嚟饮鬼茶，嗯、你都好得闲咧，有咩讲啦？ 于是佢就和盘托出啦， 系、嗯、咁佢就话：喂，你哋嗰个阿 Peter 咧，即系教阿老细英文嗰个咧、嗯、，Peter 咧， 唔教追咗你个厨娘， 系啊， 系啦、嗯，追咗个厨娘， 近厨得食， 咦，真系近厨得食。 边个食边个啊？ 唔知边个食边个， 大家 both 啦，呢样嘢 互食互食。 咁啊啊啊，四头婆 有冇吓一跳啊？ 冇，佢谂就谂，佢觉得好正常啫。咁你如果男女，咁、嗯、你后生 日久生情， 一定有机会有呢啲事发生。咁、嗯、就你觉得佢哋两个系真定假？诸如此类。即系你唔就问佢，喂呢、這个 Peter 系咩人先？佢最怕佢就系嗰啲星期六日啊，夜晚喺湾仔，系啊 ，wee wee wee 嗰啲人啫、嗯，又唔知佢搞啲咩啫。 嗯，保重保重， 好。 嗯，做咩俾少时间你饮杯水？ 系有啊，休息先。 我饮杯水先，好 好好好好。 跳舞像乜高层的矮到闪一参当时候疯疯癫癫张开口喷气泡 oversize underprice 通通不要讲粗 I'd rather aim high You better real 闪实眼神配合稀有几好进入光荣的道路叉全体靠自豪代替展望如果有乐园轮流报道让路叉，围起了地盘代替荒芜，来兴建自由投怀送抱。 我想緩和一下氣氛、 哦、 我見到你喺上氣不接下氣， 見到你好辛苦， 見到你好辛苦，即係我哋預先張人啦。聽日如果馬老師咧，佢聽日咧係唔出現，咁大家知咩事啦？ 係冇錯，好、哎、好好保養啊嚇， 唞唔到氣啊開始。 OK， 係嗱，因為佢兩個咧，阿 Peter 咧同阿廚娘咧。 漂流教室， 死我！ 你肯定好，继续 系咁，佢哋两个咧就 你快脆讲完，跟住休息下啦。 哦，开始咗啦，咁啊，跟住咧，然后几个月后咧、嗯，跟住咧，阿厨娘咧就揾我，佢话咧阿 Peter 咧俾咗几个英文字母我， 嗯， 就系、是、A B C D E F G， 系 俾你啊。 俾咗佢， 阿 Peter 俾 A B C D E F G 啊，廚娘，咁佢就 佢話 Peter 咧就叫佢自己study 下呢幾個英文字母有啲咩特別意思，係啦，佢話佢俾一個類似啲暗號咁啦，即係懶 B C D， 懶係浪漫咁 A B C D E F G， 我真係估唔到，諗嚟諗去都諗唔到。 A boy 唔知乜嘢咩係咪咁啊？ 嚇，類似啦。呢句咧，佢話係一句好浪漫嘅。佢話嗰個男仔咧係好想做到俾佢嘅。咁我終於問到人啦，就係、是、A boy can do everything for a girl。 For a girl， 哇，好浪漫啊，正啊正。但係後來咧，我有朋友就有一晚佢急 call 我咧，佢話咧其實 你唔記得咗下半節喎。 係啊， 係啊 ，He is only joking 喎。 係啊，He is just joking，just joking 係啦 ，kidding 係 係就。 就系咁啦， 好、哦、多谢晒， 好啦，马老师今日有少少身体唔舒服，所以我哋咧就唔好 逼佢 啦， 唔好逼佢，好 系啦，系啊， 好 咁诶， 等我唱首歌先啦，阿 boy， 系唔好笑啦，唔好笑啦，咩都唔好做，咩都唔好做， 唔好再唞唞唞啦， 系好， 我惊你听日翻唔到嚟啊， 系， 使唔使诶， 身体紧要啲， 系咪啲制服部队拖佢出去啊，处理处理嗰啲咁样， 我哋咪应该要 call SPC， 揿我心口啊，踩踩佢咁样。好啦好啦， 讲少 人讲少，希望佢身体冇事。 好，抱人抱人，系、 okay, 休息休息。 遥遥夜有冬光，差一米捉到，浮浮荡流浪过，差一刹相好，是快将交错的羽毛，就快可同步。晚台喜欢上吞吐时，就这么可感应到。We'll fall in love, girl， 随时一摆步，迷梦的旅途还好，长夜将至。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红黄码系按风险管理嘅手段政策，如果冇相关方案，难以根据风险管理。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回应提问的时候指出，新冠疫情每日宗数在4000至6000宗徘徊，过去几日曾经出现单日18宗的死亡个案，形容疫情并没有离开，因此要在风险可控下尽量容许社会有最大的活动空间，而红黄码是有效的方法。 他又说特区政府仍然全力与内地方面商讨通关问题，而内地有疫情管控需要，双方要不断探索实际的情况，强调没有停顿过有关工作。政府正是研究强制医护人员一定要服务一定年期才可以离开公营医院。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说，被问到服务年期的时间以及外界对相关政府计划的意见的时候说，医护的人手短缺是不争的现实，本地培育医护人员每年都有限额，他相信很多医护人员从事相关工作除了是热爱专业，亦都对社会有责任。李家超说，要协助整体公营医疗系统为广大市民提供良好服务，政府必须想方法解决问题，过程中要视乎实际的情况和业界沟通，细节交由医务卫生局和相关方面商讨。即日起，需要接受强制检测的市民或院舍员工等特定群组，要事先在网上预约或使用检测登记码，才可以接受免费核酸检测。检测方法改为只是采集咽喉拭子样本，即是只是撩喉咙，不再撩鼻。在乐富加强院加营阁旁边网球场内的临时流动采样站，有前来排队的市民仍然未熟习使用应用程式登记，需要逐一向职员确认使用方法。亦都有市民早已经准备好检测登记码二维码向职员出示。现场所见市民仍然可以用身份证和电话号码即场登记作免费检测。临时流动采样站职员说，采样站以方便市民为主，提供较灵活的登记方式，比强检居民登记，即是如果有非强检人士到场检测，仍然必须出示二维码。内地新增7475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843宗确诊和6632宗无症状感染。新增个案仍然以广东最多，有2649宗，其中广州占2377宗。内蒙古1794宗，河南747宗，新疆655宗，大部分是无症状感染。内地是累计265013宗确诊，5226名患者死亡，超过252500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88点，跌7点，总成交金额61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61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24点，跌8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6.69升一仙，腾讯控股248.2升2.8，恒生中国企业56.84跌1.6，美团150.6跌2.4，阿里巴巴68.4跌1.3，港交所262.2升2.6，南方恒生科技3.32六跌2.2。商汤1.84升4仙，友邦保险68.45升7.5，中国平安36.45跌3.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46.65，瑞士法郎0.991，加元1.351，人民币7.239，英镑对美元1.15，欧元对美元1.001，澳元对美元0.64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27920点，升392点。港金报1567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1.96美元，卖出1672.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咗新冠，绝对唔系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咗针，唔止可以减少重症，

唉，得闲捽下对脚，眼春都变起着，真系舒服正啊！ 哇， 哎喂，哇哇，姐夫。吓死人咩？你失惊无神走出嚟，好人都俾啲吓坏呀！ 一乜解救？有只雀啊！我听到嘅咩雀嚟噶？狗仔？ 诶、哎，阿姐夫呢只真系好嘢嚟噶，你睇唔睇到佢几有神力啊？ 啊，睇到，咁又点啊？ 啊，咁啊得啦，呢只叫做喜雀，喜雀飞入屋，棉花都变炮谷，好笑头嚟噶。 吓、啊？真㗎？喂，咁就好啦，我正打算退休啊，让个位出嚟啊！ 姐夫，你真係退休？好咯好咯，可以享下清福，叹下世界，正一正啦！哇，佢退咗休，就轮到我嚟鹌鹑变喜雀，我要发威啦！正一正。 喂喂喂，狗仔，你讲咩啊？喺度吟吟沉沉 啊？冇嘢冇嘢，唔使理我，唔使理我。 哦， 哎，发达啦，发达啦，发达啦！今铺终于轮到我朱小炳发威啦！喂，表妹，表妹，起身啦，唔好再瞓啦，有个好消息话你听啊！ 炳哥，朱朱咩事咁开心啊？啊，我知道啦，系咪打马吊你赢咗好多钱啊？ 梗系唔系啦，呢个消息啊，好过我打马吊赢钱啊！真系， 哎呀，好衰噶，即系咁系乜嘢？你快啲讲俾我听，好紧张啊！ 好，准备啦嘛，噔噔噔噔，就系呢啊，姐夫终于咧退下火线，宣布退休。 退休咁啊点啊？ 哎呀，咪点啊？我姐夫得一个仔，但佢个仔咧，除咗肥之外，都系肥吓，一无是处嘅。家姐就走咗啦。咁你话啦，我而家系姐夫最亲嘅人，佢退休，轮到我坐正。喂呀，喂喂呀，喂喂喂喂喂喂呀， 喂呀，咁到时呢，你就系太丰艳月嘅渣猎，唔系渣 fit 人啊！ 表妹。咁啦，我帮阿姐夫集埋好日子，等佢宣布退休，然之后我嚟掌管太丰盐业做大当家。 加细加细啊！到时啊，我哋咪有好多米啦。 诶、哎，应该话好多盐，但有盐就有米，有米就有钱，掂啦掂啦。 哎呀，炳哥猪猪啊！ 咩咩咩啊！ 你做咗大当家，应该有钱又有面啦。 梗系啦。 咁你要尽快娶我过门啊！ 冇问题啦，到时揾八人大妖迎亲。摆几百位，跟住就我哋，呵呵呵呵， 我哋呵呵呵之后三年抱两好唔好？ 梗系好啦，抱个十个都得啊！好，后日初时我就成为大当家啦，喂！ 各位乡亲父老、叔伯兄弟、同业友好、街坊朋友。大家好，今日是太丰盐业我李有米荣休的日子，小弟决定金盘洗手，告老归田。 哇，好嘢！ 郑小姐，郑小姐，承蒙大家几十年鼎力支持，令到呢个太丰盐业今日略有少少成就。小弟心存感激。 系讲完你而家快啲啦，口水多过柴入关去咳，快啲啦，一日咳到晚。 你成日都系咁噶啦，炳哥猪猪啊，唔好咁紧张啦。其实系我紧张多啲，一阵间啊，你个嗰个就职演辞咧，你识唔识讲啊？ 哎呀，我背成晚噶啦， 真系 由尾背上嚟都识啊，放心啦。 好，咁我考下你，咁最尾嗰四句系咩啊？ 听住，我朱小平一定鞠躬尽瘁。 叻叻啊！咁样第六句咧？ 第六句创业难，守业更难，请鼓掌。 哎呀，傻猪猪、啊，请鼓掌嗰句又唔使讲噶，记唔记得啊？ 知。 正所谓得人因果千年记，收人花牌万年香。小弟会回馈各位街坊父老，大家认为好唔好啊？ 好， 为咗 你啊，死老嘢！哎呀，肚痛添，弊啦，死啦，死啦，死啦！ 你唔好咁紧张啦，你紧张肚痛 咁啦，又去厕所，又 去 闹 厕啊！ 系啊，唔得啦，唔得啦，我要啦，我要啦，我要啦， 快啲啦！ 我决定将个位交俾，鼓声，就系各位街坊，太丰盐业新掌舵人就系。就是我个乞衣仔肥仔文啦！从此佢就系新嘅老板啦，肥仔文！ 哎呀，真系我，真系我，太好啦！多谢阿爹啊，多谢阿爹，我系新老板啊！ 肥仔文，俾心机 ，I love you， I love you too。 我叫肥仔文，我英文名咧叫 Fat Boy Man 啊！我新老板，我嗜好咧就食嘢啦、瞓觉啦、玩波子棋啦、康乐棋啦咁样啦。喺未来嘅日子咧，我就会肩负起泰丰盐业嘅大旗手啊，统领公司上下，卖最靓嘅盐俾大家嘅。啊，嚟紧嘅日子咧，我就会回馈社会啦，人人有份啦，就系买盐有嘢送啊，买盐有嘢送啊， 买盐有咩送啊？ 买盐有靓送啊，用靓盐啊煮出靓送咯、啊。爸爸好冇啊，好冇啊。 好嗰个人啊，买盐有嚟，好巧好巧，果然系我嘅金菠萝叻仔。 系激死我，钉烂晒啲嘢，我要钉烂佢。啲油刺，点、会俾个傻嘅肥仔做啊？你激死人啊！真系， 明哥痴痴啊！你怪你冇怒气啦， 钉烂啲。 哎呀，冇啦，冇嘢钉噶啦，哇，仲有啊？ 唔落气就假啦，你俾第二个做。我都冇咁怒气，你俾个肥仔做，我点都唔服气，再掟， 你连鼓都掟埋， 掟埋个鼓啊，系 嗰个佢个仔，佢俾个仔做大当家都预做噶啦， 好，等佢卖晒佢啲身家，到时唔好嚟求我啊！ 哎呀，够啦够啦，全我嗰啲嘢都全部你打烂晒啦，仲有身家掟咩？ 仲使唔使掟？ 冇啦，放开啊！ 掟 不如咁啦，搵人打佢一针，然后 冇错，教训佢。果然一言惊醒梦中人。嗱、表妹，今次得你帮到我咋？ 梗系，你唔系要个老娘用美人计？ 唉，你唔好激我啦！你点用美人计先啦？美人咁、美人计系要美噶嘛？唉、算啦算啦，我自己谂下啦，谂下。 哎、你谂到未啫？ 谂到。喂，你第只耳仔 有啦，点啦，讲啦。 咁、 哦， 打铁趁热就 今晚啊， 冇错。 好。 哦，边个啊？ 呀 ，Fat Man Boy，、我是深深姑娘啊！ 深姑娘啊，系你揾我好急啊！如果冇你听日先揾我啦。 哎呀，点解啫？人哋挂住你，想嚟睇下你嘛。 喂，深深姑娘，你庄重啲好喎、啊，你好快我舅母嚟噶咯吓，我哋哎呀，算啦，喂，依家夜啦，男女授受不亲，你请回啦。 肥仔问 B B。我突然间内急，其实你可唔可以借个茅厕俾我方便一下咧？ 咁啊！ 哎呀，咁咩啫？我忍唔到啦，我忍唔住啦，唔该你啦，你开个门俾我入嚟方便一下啦，唔该 ，please。 古语有云：君子要舍身赴危。你入嚟啦，你入嚟啦。 正啊，你死啦你！ 点啊？你去完茅厕好啲未啊？ 唔该晒，我成个人舒服晒。 咁咪好咯！ 你做乜嘢啊？哎呀，肥仔问 B B 你想点啊？你唔好对住我咁样噶，即系我嗌噶我，我嗌佢点啊？肥仔问啊，你唔好咁样，你唔好做出咁样嘅样出嚟啦，你 扶我上床，我好辛苦， 辛苦。不如饮啖水先咧、 好，我要水。 咁又要我扶你上床，又要我俾水你饮，人哋黄花闺女嚟噶嘛，传出去你叫我点算好啊？ 咁你想点啊？ 我至少加贫，阿爹为咗我已经挨到白内障，又冇钱做手术，娘亲又有风湿，可惜我又冇本事。 我怕你一百两，你扶我上床，你斟杯水俾我100两，好 唔使。 100两加只驴仔啊， 咁啊， 再加十卷草纸， 好杀你饮水上床啦你。 得闲伸下鼻涕，好个链脚板底，正啊！ 姐夫。 哎，我都怀疑咁咩事都唔理㗎，你有咩事搵肥仔文啦、 我就係搵你搵佢算账，你嗰个肥仔文佢好事多为啊。 喂你讲咩呀？你搵我定搵佢呀？好心理啦，几十岁人就生性啦，日日喺度扭计，你丑唔丑啊？好命嘅你臭酸享福啦。 我啊，而家係话你个仔啊叫我长脚啊！ 求笑，嘢可以乱食，说话唔可以乱讲。肥仔文都唔中意啲油淋淋嘅。 喂，你咁咩意思啊？你太过分啦！ 咩啊？讲啊！ 肥仔文， 佢琴晚佢勾引我个未婚妻去佢间房，然后 点啊？ 然后 扣笑，唔使喊，姐夫明晒。 你知道我喊我其实哦，咁我而家点算呢？ 收声，唔好喊，扣笑。而家我正式起诉你污蔑肥仔文， 吓， 而且蓄意伤人，我要报官拉你。 吓，你竟然恶人先告状，仲包庇佢？好，我唔惊你，报官就报官啦。 太丰盐业，你又咪老板？同寇少带头炳呢一单官司，到底会点呢？表妹同带头炳嘅恩怨，又会唔会情花开情果呢？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打官司下集大结局。 福得失睇开天，人生好比一出戏，幸福不一定由天赐，成功伴人事。尽管今天不开心，谁保他朝不得意，暂短的好运谁可恃，赢得几多次。沧桑多变世事传奇，只要努力肯冲刺，一番筋斗几个际遇，时来运到直冲天。伤心悲失意，若今天失败来多次，人生好比演戏。和福得失睇开天，人生好比一出戏，幸福不一定由天赐，成功伴人事。保他朝不得意，暂短的好运谁可恃，赢得几多次。沧桑多变世事传奇，只要努力肯冲刺，一番筋斗几个际遇，时来运到直冲天飞。人生天天新开始，何必伤心悲失意，若今天失败来多次，人生好比演戏。运到直冲天飞，人生天天新开始，何必伤心悲失意，若今天失败来多次，人生好比演戏。 好啦，今日故事呢就由马老师编剧嘅，咁仅此呢多谢马老师啦，喺佢呢个叫做咩嗰啲 作紧病嘅情况之下，仍然有个作品可以出嚟。 係作病嘅时候。咁马老师你而家个作狀態點樣啊？咁啊，同我哋講兩句，因為頭先咧，當佢做緊呢個馬老師呢個就死劇場嘅時候咧，就 冇咁啦，我真係驚，好嘅唔靚，醜嘅靚啊！ 頭先，如果你大家心即係心水清啲，你聽佢做劇，其實都逐句嘔出嚟， 係啊係啊， 有啲佢都暈唔到聲 嘅，係啊係啊係啊。 咁我哋懷疑佢應該都已經係 病入膏肓㗎啦， 係啊，少少。 你快啲帮我 call 阿济公， 系初粒老泥丸俾你食， 系啦，冇错。 好啦，咁仲有听日下集能唔能够顺利演出咧？咁我哋就绝对希望嘅， 冇错，希望在明天。 好，希望在明天。 好， 好啦，听日十点钟约你大家，好嘛？ 好， 再见， 好，拜拜， 拜拜，哇，正 ，Johnny Hayes， 系啊， 呢一首 Turn Back the Clock 结束我哋今日星期二嘅节目。喂，听日如果马同学唔翻咁样，呢个客家婆得我一个啫， 唔怕 啊， 唔紧要 ，OK， 系啊，我哋唔想， 我惊你糟质我， 点会啊？一定会， 听日见，拜拜， 拜拜。 有放下， 翻屋企啦喂， 就快啦， 咸咸围住个肚， 佢话现在食嘢真好， 现在会做嘅， 哇，现在就冇力。 哎呀 goodbye 啦，就冇电， 张张 goodbye 啦， 食下面， 食下面，人人明日再见，现在就系咁先。